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何巨业。 各位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由何巨业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何巨业。 梁家永你好，阿家永， 其实认识你就好耐，不过近呢十年八年就冇乜来往， 有空气中来往 系嘛？唔系直至啊， 系 直至后来喺电视嗰度见到你咧，介绍呢个帮手政府宣传嗰啲吓，检查渠管， 系 吓、啊、要做啊呢啲嘢。 哦，因为为咗全港市民嘅福祉，为咗我自己嘅福祉，仲有其实楼宇问题啊嘛，楼宇问题啊，唔系疫情先至有出现嘅，其实咧我哋都好关心楼宇问题啊。 你嘅专业就系建筑测量师， 系啊， 建筑测量师做乜鬼嘢嘅啫？ 嗱，建筑测量师做好多嘢，同楼有关嘅嘢都做，特别。大家可能而家关注或者认识多啲咧，楼宇安全，楼宇卫生，跟住咧我哋就验楼。即系楼宇，睇下而家要强制验楼，跟住做好维修，跟住咧就将嘅楼宇咧就提升佢个水平，等我哋咧可以活化楼宇，咁咧等我哋咧就系个社会咧就住得舒服啲啦。 系人咧就系有一啲弱点嘅，嗱起楼买楼嘅时候咧就话系威系细，吓美轮美奂，但系维修同埋保养好多人就忽视嘅。 其实咧有需要，但系问题烦啊，好多人就知有需要啫，但系又嫌佢烦，咁啊，所以就忽视咗，啊或者唔系个忽视， 系 想等人帮佢做， 系咪啊？以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嘅观察咧，我见到香港嗰啲楼宇，尤其是外墙嘅维修保养系比较做得好嘅，但系你去大陆同埋台湾咧，对唔住啦，我见嗰啲楼咧起嗰阵就好鬼靓啊，但系咪整整下啲？封晒尘佢唔理嘅。 咁其实咧，香港三四十年前嗰啲楼宇外墙咧，好多好多嘢嘅，嗰啲叫僭建，仲有失修。咁咧就近呢十几年咧，就做咗好多僭建啦嘅移除工作。咁再加埋咧推动做保养维修。咁所以咧，你见到而家啲我哋啲旧楼咧，都相对其他邻近城市相对系好啲。不过，唔好自满， 系 因为咧老化嘅嘢咧就。一路持續，同埋咧，我哋睇少啲咧，就可以急劇老化。咁我哋又真係保唔住啊！ 啱，喂，何巨業，今日我哋有三個主題啊。 好啊，好啊。 一就係三隧分流嘅方案，二就係港鐵票價調整，三咧就係禁止蒙面規例。有議員問問題，政府又答。今日就唔講你嗰啲電視宣傳嗰啲檢查渠管住， 揾機會講。 實情不過咁，呢、這個渠管呢樣嘢咧，好多人喺講呢個交通流量嘅時候啊。都会用啲水经过喉管嚟打譬如嘅系咪？ 啊，有人咁讲，不过就有不同，因为咧你诶啲车经过隧道啦，经过道路都好啦，其实你有车速限制噶嘛，系啊，咁你其实嘅流量都计到数噶啦。但系喉管咧，理论上咧我有变数，我加下压力，嗰啲水压大啲咧，流速又快啲，咁个流量总体又大啲，不过车唔得噶。除非你全部俾佢行200公里嘅啫， 咁因为而家分时段收费，下一分钟会平啲。 咁样咧就踩行油， 会唔会 踩行油？有人可能咁谂，咁啊，但系你又谂下，佢都有上限噶嘛个时速，俾人影相仲大件事。咁同埋咧就系话，咦，其实系咪咁容易分咧？嗬，嗰一两分钟啊，两三分钟，睇住个表，睇住个时钟一。够钟嗰系点样咧？ 有疑虑噶呢个， 有疑虑啊，会唔会危险？ 不过运输处长有佢嘅解释，有机会我哋又再讲讲。 好啊，好啊。 先讲翻嗰个今日嗰个新闻嘅本身先。 嗯， 政府就公布咗得到行会通过嘅三隧分流方案啦。 系， 咁就由八月二号起咧，西隧嘅私家车收费就由75蚊降到60蚊。 嗯， 东隧同埋红隧嘅收费咧增加到30蚊，的士咧就一律收25蚊。咁啊，仲有一个谂法咧，就会有个所谓叫第二阶段嘅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嘅安排。咁啊，谂住喺年内咧就生效噶啦。咁运输处都同意嘅。第一阶段嘅所谓叫633方案底下咧，三隧嘅流量啦，或者同目前啊差唔多嘅啫。不过咧，就相信可以进一步咧，系尽用西隧嘅流量。 都形容咧而家嗰个方案系比较温和嘅。期望喺下一个阶段咧，按时段收费咧就可以更加有效咁样将三隧咧妥善分流。运输处长就预料咧就话两阶段嘅方案实施之后咧，可以帮助红隧外面嘅加士居道一带咧，一到一点五公里嘅车龙咧，以及缩短咧系东隧入口大约0.5公里嘅车龙咁样吓。嗱，依家就一切都系预测嚟嘅啫。不过有趣嘅咧就话，年内可能会实行呢个所谓叫按时段收费嘅方案。所谓按时段点样分法咧？咁就星期一到六咧就系会分开三个时段，繁忙时段就系早上7:30到10:15。下昼同埋下昼4:30到7:00，私家车收费咧就系西隧60蚊，红隧同埋东隧咧就40蚊。有一般时段咧就系早上10:30开始到下昼4:30，各条隧道嘅私家车统一收费30蚊。至于非繁忙时段咧，就由晚上7:00起到第二日嘅朝头早7:30，各条隧道嘅私家车统一收费就20蚊。咁至于星期日同埋公众假期，私家车日间统一收费25蚊，其余时段咧就系20蚊。当局咧谂过咧，就话喺呢个繁忙时段同埋一般时段当中，刚才都提过啦、 嗯， 所以叫做过渡收费。一般时段嘅收费咧，会喺期间咧以每两分钟加2蚊嘅方式，逐步提升到繁忙时段收费嘅水平。嗱，我自己就咁睇文字，我就唔知嗰个所谓叫每两分钟加2蚊系头两分钟2蚊，跟住两分钟又再2蚊，再跟住2分钟2蚊啦，还是头两分钟2蚊，跟住2分钟就4蚊、嗯，再跟住2分钟6蚊，字面意义我未搞得清楚，要问， 即系咪复式？ 吓唔知 系咁啊，要慢慢喂。如果咁计，你可能要加到去几廿蚊，加几廿蚊噶嘛，或者减翻几廿蚊噶嘛。又譬如60蚊， 系你哦唔系，佢话由一般收费去到繁忙时段嘅收费啫。 系咯，咁一般可能佢嗰阵时系20蚊啊嘛，非繁忙咁样。咁、 嗯、 去到繁忙60蚊，譬如东隧西隧为例， 嗯、 哇，佢40蚊，两、 嗯、 分钟 加咁上我，咁上我， 咁要加几耐先至到嗰、那个？60蚊咧，由20蚊 计下条数啦， 系咯。 整体嚟讲咧，听完一堆呢啲刚才嗰个政府嗰啲方案咧，你嘅总嘅印象系点咧？ 其实就我感觉上啊，好啦，起码咧就系西隧可以减啊， 嗯， 系啊，减翻价，而家75蚊好贵啊嘛， 咁、 其实咧亦都系嘅， 因为你成日用西隧，你咁谂 我都成日用西隧咁样，因为即系西隧，因为系冇咁塞车，我只可以冇咁塞车，佢有阵时都塞车，咁啊冇咁塞车，咁啊有意欲行去多啲啦，咁、 嗯、 问题就系红隧同东隧真系好塞，咁所以咧而家拉翻平衡咧。系，我相信系都有少少分流作用，因为距离细咗，我行，我俾多少少钱我行，但系问题系咪改善到咁多咧？仲有啲习惯系咪从钱可以改变佢咧？嗱，我佢唔系唔使俾，佢好似差距少咗，但系佢其实都系俾多咗，感觉上，即系揸咗少少差距，系咪佢会改变？由红隧变咗做去西隧咧？其实有个问题，唔系隧道塞唔塞车，隧道之后咧出咗隧道之后塞唔塞车啊嘛？ 啱啊！ 嗱，我就選擇用邊條隧道，有陣時睇埋出咗隧道之後，你去邊度嗰條路段如何？你覺得啱唔啱行？ 咁好多人咧嘅直覺就會覺得就話，如果三條隧道都係同價嘅話咧、我就會真真正正按照我去嘅目的地最方便嗰條路去嚟行啦。咁、就唔係因為個價錢啦。啊、即系最原始最朴素嘅谂法就咁啦， 冇错，最单纯嘅谂法， 最单纯谂法啦。咁但系亦都可能有一个因素，就因为西隧就连接机场啊、新界西北啊嗰啲咁嘅地方啊，咁样咧可能就会，如果三条隧道价钱一样嘅话咧，就多咗人特别中意行嗰边噶咯。 嗱，可能系因为但系即系呢个就反映个需求问题。咁问题你多咗人啫，你红隧同东隧都塞啊嘛。 嗯， 你唔会减到佢完全系。即系空空如也，即系门堪罗雀噶，唔会，我觉得唔会，所以我又觉得唔会话你减西隧就令到西隧特别塞，其他就唔塞。其实你想平衡，往后仲有一个大问题 系， 其实西隧令到几时佢都吃不消啦。佢而家佢嗱， 而家 睇啲数字话喺2021年，如果我冇记错，2021年咧，其实西隧佢都个容量喺繁忙时段都98%啊嘛，即系差唔多顶榜噶咯。其他嗰啲去到100几咁样啦，就130几、140几、50都有咁样。咁其实问题就话，其实西隧都过多几年，如果我哋嘅需求量越嚟大，根本去到顶榜， 咁我哋呢個分流嘅措施，我相信係有用嘅短期，但係唔係一個我哋可見，唔好話長期，係咪中期都可以有效嘅措施啦？ 較早時都有啲數據嘅，就話喺平日嘅而家講緊係應該係2019啦，或者係啊。平日的早上繁忙时间，红隧、东隧、西隧的交通需求分别是各条隧道的容量的 150%、146%、啊、超饱和啦， 是啊， 是不是？即是高于它的设计容量啦， 是啊， 是不是？那 其实摆去管的了、啊。 西隧都98% 的。是接近啦。 是咯、 啊。接近顶榜、啊 啊。好啦，那大家听众可以打电话来讲讲、你的意见的。对于现在那个所谓叫做三隧分流方案呢、啊、大家认为政府当局那个的提案、啊同意不同意呢，这样行会通过了啦。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倾倾的。我们电话号码是 1872311,1872311。现在呢我们请来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先生。李耀培先生你好。 是 啊，主持 好，大家好。 对于政府而家公布嗰个分流方案，总的来说，你嗰个印象同埋你嘅观感系点样？ 啊，佢分两度啦，八月咧即系话收翻西隧之后咧， 行诶、 我哋叫633啦。 系啊， 咁呢个咧就我哋只能够就话呢、这个系政府三条隧道收费嘅。指標，呢、這個就唔係三隧分流嘅做法，因為大家都明白啦，就算你西隧由75減到60都係貴噶，咁、其他啲雖然咧係加咗去到30，咁但係大家都明白，我用開如果東隧或者係呢一個中隧，我都唔會話 double 價錢走去西隧嘅，咁、所以咧呢、這個八月份嗰個633咧就應該。喺我去睇咧，就唔係三隧分流，係一個隧道收費嘅指標。 即係分流嘅效果就咪見唔到啦？你估計嚇？ 係見唔到啦，因為冇誘因嗰個紅隧司機會俾多30元，又要走去西隧。即係如果係可以嘅，咁樣俾多以往嚟嘅75元，都係俾多45元啫嘛。咁已經做咗呢個行為㗎啦。咁、所以司機咧就塞車嘅照塞。不过咧就加咗价。 咁其实在你嘅谂法咧，会唔会就系一步到位，不如三条隧道同价啦咁咧？ 嗱，呢个系我哋不嬲同政府商量或者俾个意见佢嘅，因为最好咧就系由司机自己做分流。 嗱、 坦白讲翻咧，香港咧唔系话就系隧道费嘅，其实咧揸架车出嚟而家系好贵噶吓，又有钱啊，呢、这个泊车啊。其实每一架车咧个成本都好贵，咁隧道费只系其中之一嚟嘅啫。咁、所以咧，如果三条隧道嗱，譬如好似今次咁样12月不同时段收费，咁但系咧就有啲非繁忙时段咧就系20元咁。呢、这个我汽车会咧表示非常之赞同嘅，因为点解咧？如果三条隧道都系同一嘅收费，咁咧。司機就自己可以作出嘅分流啦，即係話邊條隧道塞車我就唔去，邊條隧道呢係我直接去到嗰個位置，大家都塞車我就用嗰條隧道，咁由翻呢我哋揸車嘅人呢就去做一個分流。我正話都講咗啦，唔會話唔收錢或者平咗20元、我就特登揸下車嚟行下隧道，唔會㗎，因為點解呢嗰、那個只不過一個費用嚟嘅啫，咁最主要而家揸車最大嘅費用又好貴，泊車又好貴，塞車嘅時間都係好貴啊嘛。咁所以咧，政府應該咧打消個念頭咧，即係話唔係平或者係劃一咗咧，佢就會用車。呢、這個咧係一個錯念，一個錯誤嘅感覺嚟嘅。 我相信好多人嘅直覺都會好似你講嘅咁，都同意你嘅講法嘅。不過個運輸及物流局長咧，佢就有咁嘅睇法。佢話西隧就屬於連接新界西北同埋機場主要通道，而新界西北本身都有成近300萬嘅人口啦。若果喺繁忙時間將西隧嘅私家车收费同红隧、东隧划一咧，就引发更多人攞去西隧，搞到西隧咧就系吃不消。你对于佢呢个忧虑，你又点样理解呢？ 我觉得局长系真系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其实几十年塞车，东隧包括红隧，咁你担唔担心咧？嗰阵时未有西隧，咁所以我觉得咧第一。如果真係三條隧道都係飽和，換句説話講咧， 政府就應該係咪喺第四條隧道呢？ 嗯， 或者係跨海大橋呢？ 嗯， 甚至我之前去提過嘅，由於而家所有揸車嘅人呢，多數都係打工作為交通工具，咁所以如果你做多啲泊車轉乘，唔需要佢用隧道，佢咧就擺喺新界某啲地方，元朗啊、屯門啊、赤鱲角等等，佢咧就有啲泊車嘅轉乘。咁換句説話講咧，呢、這個就真正一個解決方法咧，佢可以少用車啦。咁揸車人係聰明嘅，佢唔使塞車，唔使排停車場。咁嚟計嘅話咧，大家咪好啲啦。咁所以咧，其實泊車轉乘一個好重要嘅缺點，即係好重要嘅好處。咁但係當然啦，希望政府咧亦都要考慮翻咧，其實所有而家嘅大都市咧，翻工時間都係塞車嘅。但係香港嚟計，唔止呢三條隧道，包括獅子山隧道啊、大老山隧道都係塞車嘅喎。 嚴重塞車， 翻工時間咧，大家係冇得講嘅。 喂，阿李耀培啊，我想問一句咧，就係頭先你講啦，其實最好就或者收費先啦，一開始咁啊，真係分流啦。咁點你覺得啊局長點解要仍然保持住有個大範圍嘅嗰個所謂嘅收費差距咧？目標係咩咧？ 呢、這個當然呢個係政府嘅政策，佢會唔會咧就係、是、開頭就咁樣？咦，第日再減嘅時間話，日後嚟計20蚊、30蚊。咁咪覺得減得多啲啦。其實政府應該等埋，即係雖然佢係八月份收返呢個西稅啦，係咪咁快脆即刻要做一啲嘢出嚟呢？但做啲嘢又未必落到地， 咁佢唔做又唔得喎。 咁咪12月大家一齊去做， 係但唔做啲人又話佢慢喎、 呢、這個西隧嚟計，大家都明白，已經係政府收翻啦。其實佢暫時已經明白嘅啦，亦都可以使到咧，係真正嘅三隧分流咧，起一個好大嘅作用，就係話哦，三條隧道都係30、30或者20、20咁嚟計嘅話咧，呢、這個係仲可以大家仲得益到添。 嗯， 可能政府又查到試沙煲，即係試下試下咁樣。 可能會喎、喂，咪、那個非繁忙時段或者收費，可唔可以下一步等佢再有改變嘅一個踏腳石咧？ 嗯。 非繁忙時段收費呢，佢加到40，但係呢又係兩分鐘又2蚊2蚊，嗰、那個作用係不大嘅。因為我正話都強調呢，而家揸車嗰個費用好貴，絕對唔會話因慳2蚊我會早啲出門口，或者係遲兩分鐘我就加咗。因為其實而家揸車嘅費用已經係超乎咗而家喺隧道裏面嘅。咁所以呢好多揸車嘅人呢，而家係作為一個交通工具，佢係必需品啊嘛。咁、所以我諗大家去諗多啲，去疏導呢個交通嘅方法。例如佢少用車係啱嘅，咁你咪做多啲泊車轉乘俾佢咯。又或者咧，三條隧道飽和，咪做多條隧道咯。因為點解咧？呢、這個市區或者我哋叫做翻工嗰個繁忙，全世界所有大都市都有噶啦，唔係啲三條隧道，其他隧道都係咁噶啦，係嘛？咁如果你用呢啲方法可以搞掂呢一個三條海底隧道，其他隧道你唔需要搞咩？咁其實就係話大家都一樣嘅。咁所以希望咧政府咧，即係其實一個好簡單方法，就唔好做一個複雜嘅判斷咯。 好，李耀培啊，新聞報告之後，你仲有冇時間幫我哋再講啊？得唔得啊？新聞報告之後。 都可以嘅，系啊。 好啊，好啊，嗱，咁 你再打俾我。 好啊，新闻报告之后再请你继续发表你嘅意见， okay. 好唔好啊？咁大家各位听众啊，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对于而家所谓叫做三隧分流政府嘅方案，大家睇法又如何咧？咁样啊，分阶段，第二阶段嘅时候咧，就分时段收费，又可唔可行咧？咁有冇疑虑咧？对于佢政府建议出嚟嗰啲方案，一阵间我哋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电今年透过中电社区节能基金拨款1亿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报告啦，就喺呈祥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暂时啦排到去坟场对开。重复一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慢线有坏车，暂时车龙排到去坟场对开，经过请小心忍让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会展一带多条道路都比较繁忙的，包括龙和道、会议道、港湾道和分域码头街交通比较繁忙。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是多车。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交通都开始繁忙，行车缓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将军澳的骏日街有紧急工程。骏日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之间来回全线封闭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和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何巨业。 我哋继续同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先生倾嘅。阿李耀培喺度嗬？ 系喺度，喺度。 头先我哋讲咧就话，只要三条嘅隧道嘅收费系一样啊，咁驾驶人士先至会真正按照佢嗰个目的地边条路最便捷，先会行嗰条路啊嘛，咁先真正达到嗰个所谓叫三隧分流嘅效果啊嘛，系咪？好啦， 冇错。 但喺佢而家佢喺嗰个按时段收费嗰个方案里边咧，佢又分咗叫繁忙时段、一般时段同埋咧叫做非繁忙时段。嗱，冇错，喺佢繁忙时段里边系有差异嘅个收费。西隧同埋东隧、中隧，但系一般时段，同埋呢个非繁忙时段，佢系划一收费嘅，都系分别30蚊同20蚊，咁咪达到我哋头先所讲嗰样嘢咯。 冇错，吓、啊、咁我都话，即系反白而家你话用一个唔同时段，又话两分钟多几多钱？呢、這、一个咧就好明显咧。是一啲我哋叫做好理性嘅计数嘅方式。 嗯。 并不表示就係、是、即係话我哋叫一厢情愿啦吓。咁、啊、真正司机或者真正车主嗰个做法呢就唔係好似呢啲我哋叫 systematic， 即係话好自动化嘅嘢啊、嗯、就係咁啦，我哋如果呢两分钟佢咪少咗几多几多几多。咁呢个呢就唔係人性化嘛。人性呢就係话我架车而家一个月都是要使好多钱的。 是。 啊、包括嚟计的话呢有钱啦泊车钱都是贵的嘛。咁、我点会话因嗰两分钟三分钟我就会迟啲出门或者早啲出门口呢 嗯。 咁同埋而家呢个系必须要嘅交通工具。 嗯。 就唔同呢即系话我好多嘅选择冇得选择。 嗯。 咁所以呢就而家不同时段收费呢其实在我个人嚟计都唔系太赞成。呢、嗯、个呢就系话使到而家真系有需要用车嘅打工仔返工放工嗰度呢、嗯、其实个成本系加咗。 係。咁但系佢一般时段同埋非繁忙时段话一收费呢都叫做收佢货啦系嘛会唔会 啊，会啊，我都话啦，总唔知佢话咗收费，包括嚟计咧，佢而家嚟计话非繁忙时段20蚊三条隧道，或者咧一啲咧唔系真系咧系 peak hour 即系翻工嘅时间咧，佢亦都系有一个我哋叫做30蚊嘅收费，即系话20同埋30啦，咁样咧即系响平日嚟计。 這個呢、其實是達到我們真的三隧分流和讓車主自己去選擇哪條隧道是適合他呢、能夠做得到、這裡都補充啦、政府不需要太大擔心呢免費、或者很便宜呢人湧出來駕車不會的因為香港揸車的人咧好聰明嘅，第一時間係金錢，佢唔會塞車嘅。第二咧，即係話個成本咧，有錢同埋泊車錢咧，佢都係要睇住嘅。佢唔會話因為隧道費平咗、我就要揸架車特登，我唔需要翻工，我都要翻工。呢、這個絕對係 明白 嘅。 係啊，李業培知道你忙啊，同你傾到呢先啦，嗬。 好 ，OK， 多谢晒， okay, 多谢晒、okay, 啊！ Okay. 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倾下啦。有听众罗生、啊，罗， 系你好，你好， 罗先生， 系罗生， 系你好， 系点睇啊？罗生， 听到啊？ 系听到啊？点睇啊？罗生， 大家好。咁我姓罗嘅，咁我而家每一日咧都喺大埔揸车翻去小西湾嘅。 嗯， 咁我听到政府呢个加嗰个隧道费咧，那个政策咧，俾我个感觉咧，我觉得系坚离地咯。 啊、 我覺得佢如果唔係堅尼地咧，就係、是、想掠我哋水嘅。 堅尼地唔係小西灣啊，堅尼地城。 先講下就係點解我會覺得係堅尼地啦。即係佢其實如果真係想有心分流嘅話咧、其實唔係應該話咁樣減少少西隧嘅。其實佢應該係、反而係西隧仲平過東隧同紅隧，佢先會吸引到我走去西隧噶嘛。 系你小西湾咪因为你行下吓， 系啊，你减个少少，我点会同你兜一个大圈？ 系 走去西隧咧，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如果你真系 系， 你系咪应该调翻转？系要将西隧嘅价钱平过东隧、红隧，人哋先会上去啊？我觉得呢个第一点， 同价都未够力。总之吓，同价未够力，系嘛？ 系啦，你、我点会悭你嗰少少钱，跟住我兜一大个圈？又花咗好多時間咁樣過去，即係呢個第一點。第二樣嘢就係話，我覺得其實即係未必一定。其實我覺得佢要人哋分流過去咧，其實政府都應該要再考慮多一樣嘢，就係、其實你希望個交通冇咁擠塞咧，其實你就應該要揸車嘅人士咧，盡量縮短時間喺個路面上面啊。你要我咁樣兜一大個圈，係啊，嗰度可能會好少少，但係你。变咗无缘无故多咗我依架车喺其他道路嗰度使用、哦， 系 咁、其实系咪变相令到另外一啲问题又会出现啊？ 系，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如果你真正系想会吸引我嘅，我反而会认为就系、喂，你早多少即系早多啲，你直头系东隧同红隧，即系好似我咁啦，东隧喂你话10蚊嘅，喂咁我宁愿我唔喺屋企食早餐、哦，我咧。就早一個鐘頭出門口，啊、因為咧你20蚊我變咗10蚊，甚至5蚊，咁我當你補貼我食早餐咯，咁我咪唔喺屋企樓下食咯，咁我咪走去小西灣食咯， 好 係咪先？咁我覺得咁樣可以解決到。 好啊，羅生多謝你喎、啊、跟住我哋有黃先生電話，黃先生， 係你好， 係請講黃生。 就咁啊，因為香港隧道咧，其實已經係好幾十年前我已經嗰陣時建議過咧。紅磡隧道出口是不應該起咁多嗰啲中文學校嗰啲，即係譬如嗰啲學校喺嗰度攞位噶。咁而係即係好簡單嘅道理嘅啫。我哋兩條管過海，兩條管過嚟，如果行10萬架車，咁即係表示你嗰個點樣行，你最多行到1萬架車嘅啫。咁你係應該喺隧道入邊兩邊加多兩條隧道個通道。咁但係加咗之後咧，咁你嘅出口點樣去安排啦？而係香港嘅城市規劃咧，其實香港政府一路都出咗問題嘅。即譬如九龍城咁，你嗰啲樓以前10層樓高嘅，咁譬如有100棟，你而家起100棟起個60層樓高，嗰啲人多咗，咁你啲市面係咪多咗好多車啊？咁你市民嗰啲車，你點樣去分流啊？你譬如分流過咗海之後，你嗰啲車分流過咗海，你究竟啲車安排去曬邊啊？你根本佢解決唔到個問題嘅，加價嗰個減價嗰啲嘥氣啊！如果我以前可以做廠，我第一個時間炒咗呢班人啊！我加價我使咩？你研究啫，加價硬貿我都識啦。而家個問題就係你城市規劃出咗問題，同埋咧，你而家究竟條隧道過海嗰陣時過去佢分流出咗個問題嘛？出口，咁你紅磡出嚟，每次出嚟你睇下收工，全部巴士冚棒咧，冚棒巴士排曬隊喺度塞住咗，咁就變咗嗰條隧道得單呢條線行嘅啫。 系 朝头早咧就落到我哋仲系巴士停车场，我打个电话好多次噶啦， 佢又去到咧，佢巴士一直又话坏，一直又话呢样嗰样，喺度排等排队上车。咁你点都唔得死啊？ 哦，咁啊，黄生系咪个意思即系应该将啲隧道其实仲要增容先？系嘛？即系你讲红隧系咪意思啦？ 两边加，一系就加多条隧道，一系就喺隧道两边加大佢，然之后将个分流出咗去之后咧，要安排城市规划嗰度出咗问题就，究竟要安排几多停车场，再起停车场啊？或者嗰啲车咧，俾佢头先嗰个主持又另外嗰个嘉宾讲得好啱嘅，你嗰啲车有得转车点咧？好似我哋揸开车噶，我喺新界住。我本身连串巴都冇，我冇架车系唔得嘅，我成日都要去医院复诊嘅。你叫我市民，你叫我买咗架车，我点样出入啊？去复诊啦。 嗯，好啦，多谢晒。 呢、這个解决唔到个问题噶、啊，因为其实香港政府其实请得埋噶嘛，专家嗰啲专家冇用嘅，啲专家根本就唔系实质有用嗰啲人嚟噶、嗯。即系佢完全嗰啲城市规划出咗问题，佢医个脚有咩用啫？ OK， 好多谢你啊！咁又唔系又一概而论啲专家又如何如何嘅，各有各嗰个自己个睇嘢嘅角度。好多谢晒你啊，黄先生。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linking, 连埋嘅音，呢个系我哋学讲英文讲得流利同埋自然咧，其中一个好紧要嘅要诀，就系咧好多音咧系连埋晒一齐嘅，而呢个连贯咧系喺当我哋一个字嘅字尾系一个 consonant 啦，而下个字系开头咧系有一个 vowel 嘅时候咧系特别明显嘅，譬如俾个例子大家。He's a doctor, for example. 是一个医生来的。通常呢我就会愣埋，我就不会读成 he's a, 这样呢听下去呢就会很突突的。那应该怎么说呢 ?he's a, 跟住后面的 z 音是个 is 啦，跟住个 a, 愣埋就 he's a, so he's a doctor. 又例如他是一个我的朋友啦 he's a friend of mine.好啦，今日咧就再俾个例句，大家翻去练习，跟住我哋听日咧就讲解点样可以讲好啲。呢、这个句子咧就系咧呢个人咧佢咧就应该一两分钟之内就会翻嚟噶啦。咁我哋英文咧就话 ，He's going to be back in about a minute or two。听一次 ，He's going to be back in about a minute or two。留意中间嘅连音，听日嗰集再讲解下。如果大家觉得萧叔讲得太快咧，上翻我哋嘅 podcast 就会听翻到，可以自己重温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周末周日， 好声音。 在直播室里就有我这个成日都提大家叫做运动增强体质的雷洪德，还有两位好拍档啦，徐家乐和余翠仪。 大家好。 热身运动呢，你体温的热身就很紧要，无论做什么运动都好，先暖了个身先。 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项全能知识保护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四十年或以上，只要符合资格，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嘅八成。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头先啊，李耀培就话咧吓，第二阶段嗰个实施咗嗰个分段收费之后咧，如喺一啲一般时段同埋非繁忙时段就划一收费啊嘛，三条隧道。 冇错啊， 佢话就都收住货先啦。如果 收住货 吓， 我谂紧啲收住货，系咪等政府有慢慢过渡到全部都系一个所谓嘅划一收费咧？ 系啦，咁起码佢目标系咁啦。好似就话政府嘅目标就希望喺年底就应该能够 OK 噶啦。呢、這個 佢咪一年內做一個檢、啊、再檢視 年底啊，年底佢第二階段政府目標就就喺年底前實施呢個不同時段不同收費，達至分流嘅效果。咁啊，運輸署嘅今日仲有個講法，就係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嘅方案之後咧，目標係繁忙時段可以減少一成嘅私家車嘅流量。有冇咁厲害咧嚇？咁啊，即係而家唔知。咁另外佢有一啲说明添嘅，就话对于晚上七点钟之后属于非繁忙时段啊嘛，咁三条过海隧道嘅私家车收费就划120蚊啦，咁会唔会导致呢个塞车时间会延后到七点钟之后呢？咁有人问佢啊，咁运输署就话呢，由于三条隧道届时已经系划一收费啦，驾驶者有更多嘅选择。加上预计方案实施之后呢，私家车嘅流量会减少，可以舒缓傍晚落下班嘅时候嘅塞车情况咁样，就话参考目前嘅情况咧，七点半之后嘅时段咧，西隧同埋东隧嘅车流量咧都已经减少，仍然有容量咧吸纳部分嘅车流咁样。咁亦都有话咧，日后采用咗呢个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嘅方案之后咧，收费位置会接近隧道口，而且咧会有显示板。展示嗰个时段嘅收费水平，若果发现有驾驶者做出影响安全嘅行为呢，当局会采取執法嘅行动。又话呢，将会每六个月检视一次情况，若果有需要可调整收费呢，就强调呢就係可加可减嘅。咁大家对于佢个讲法有冇乜嘢疑虑或者疑惑呢？咁可以打电话嚟讲下，电话号码係 1872311,1872311。咁路面嘅使用者嘅其中嘅一个用家就係的士嘅乘客同埋的士司机。咁的士又点睇呢个而家政府个方案呢？咁而家我哋请嚟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先生。吴先生你好啊。 你好你好。 吴先生你好。 吴先生啊何生。 你好。 政府就话呢个的士方面而家个方案就点呢？咁就话建议呢向使用任何一条过海隧道嘅的士划一收取25蚊嘅全日固定收费。咁一如而家嘅附加费嘅安排呢，的士嘅乘客呢如非喺过海的士站上车呢，需要支付去程同埋回程隧道费，即係整段车程呢共50蚊。咁政府嘅讲法就话呢个安排呢可以减少而家呢空载回程嘅的士集中取道收费较低嘅红隧或者东隧嘅过海情况，减轻两条隧道嘅挤塞嘅压力。咁对于政府呢个依家讲嘅方案同埋佢嘅讲法，吴先生你点睇？ 其实两位主持，其实之前政府同我哋即系初期讲咧，系讲第一阶段，冇讲第二阶段。当时系讲25蚊嘅全日，系嘛？咁但我见到而家开始咧，非繁忙时间你私家车25蚊咧，我谂如果的士本身咧，政府想鼓励多啲人咧，即系乘坐其他交通工具，譬如话即系我叫做合乘，即系共乘的士啊，咁减少即系话用私家车。咁你换句说话讲，你应该将个费用降到最低咧，吸引人多啲坐的士或者坐其他交通工具，减少用私家车啊嘛。因为香港本身嘅车多路少系等噶啦，你要减少而家政府成日讲七成以上过海嘅即系两别嘅隧道咧，私家车占比都成七成咁多。咁你要明白咧，就如果你想佢坐其他公共，必定令我哋有诱因，系嘛？ 你意思即系希望鼓励啲乘客拼车啊？大陆嘅所谓叫做系咪啊？大家嘅几个人夹埋一齐坐的士啊嘛？咁意思啊？你意思？ 好似我哋而家坐的士国咁样开会咧，我哋就坐私家车，三个人坐架的士，坐私家车隧道费连埋停车场都$200。 嗯哼。 但系如果我调翻转头，我坐架的士可能都$100松啲，咁即地啦咁。咁啊，咪减少啲人坐，即系用私家车咧？呢个第一点啦。第二點咧，我哋對嗰、那個即係延長嗰、那個即係個繁忙時間，頭先主持講咗啦。我哋嗰個覺得嗰個非繁忙時間七點半個情況，我哋有啲 覺得有啲問題，因為而家大家坐揸啲車喺紅隧見到啦，我諗你唔到十一點都係仲有條龍喺度啦，係嘛？ 一日都繁忙啊！ 係啦，冇錯。咁如果你咁快就話呢叫做非繁忙，咁覺得好危險啊！真係。 你覺得幾點鐘先開始變到非繁忙？譬如紅隧為例咁樣。 大家用開紅隧就知㗎啦，但大家明白咧，大家地理嘅原因咧，你紅隧對出去九龍就一定係尖沙咀、旺角，就係銅鑼灣、灣仔。你兜大圈有冇著數先？咁但問題你非繁忙嘅原因就話你要七點去起手咧，我覺得就太過早啦，係咪應該要褪後去到十一點鐘？ 係 十一點鐘到第二日朝頭早七點半。咁你要明白，你要令到啲人多啲去用其他交通工具去減少用私家車啊嘛，係嘛？呢、這個我有少少就呢方面我有少少、 OK 即係疑問，就想問問政府喺呢度方面，我都有啲問題喎。 嗱，你就喺嗰個繁忙時段嗰個定義上面，你希望有所斟酌啦。咁就講翻你的士个行先啦，而家佢话划一收费廿五蚊，全日固定收费过边条隧道都一样，咁呢个你就认为都未够平啫，系嘛？但系咪好嘅呢、這个做法？ 唔系系好，因为减少争拗，你划一晒同一个价钱，系嘛？如果今次能够话二十五变得二十蚊系最低，喂，你坐的士最平，鼓励你坐的士，你共乘的士系嘛？亦都免争拗。第三咩咧？因为而家好多人我讲过，因为佢啲司机有时因为交更过海咧，因为佢收回程费里边咧，你始终因为翻嚟始终系西隧唔塞啊嘛，咁如果你平咗西隧都系平咧，佢就算交更时间再加载个客过海咧，无论过香港或者过嚟九龙都好，佢回程未吉车都唔紧要，咪掟翻红隧呢个西隧过嚟咯，唔使等红隧啊嘛，呢个好事嚟嘅。同埋最终我自己觉得咧，就政府要多少就系因为嗰啲叫过海，我哋叫的士站咧单程噶嘛，系嘛，设多几个点。咁始终我哋意思就系路啊咁多噶啦，隧道啊三条，几条来都改善唔到，车又越嚟越多。咁你要减少成个塞车咧，因为始终你要明白东隧对我影响唔大，因为始终你见到新机旧机场嘅发展咧，观塘嗰边咧塞到道管啊犀利咧，大家见到嘅。而且你廿五蚊，同埋而家你三十蚊私家车嚟讲咧。以的士嚟計咧，你睇個費用都差唔多，但反而咧就重點都係減少用紅隧，改用西隧啊嘛。但你始終西隧嗰、那個即係嗰個路程係遠咗，有冇呢個誘因咧？咁係嘛？咁仲要睇時間。我希望就係真係可以幫到啲乘客咧，就會改用呢、這個西隧，減少用紅隧。我哋都想咁做，因為起碼我做多兩轉生意嚟講咧，私家收入好啲啊嘛。 係講又講，我又關心你啲行家。依家就疫情就好似冇咁啦，咁又通关啦，生意好唔好翻啲啊？ 嗱，生意好翻啲嘅，不过最终咧、你而家都出咗个问题嘅，因为始终咧近来听到啲新闻讲咗啦，即系司机咧，因为太耐冇放假，好多人即系去放假旅行，司机就人手少咗啦。 所谓叫报复性放假 系 嘛？ 系啦，冇错。而家上新人咧就少入行啊，真系。司機就真係年紀比較大啲，希望鼓勵多啲司機入行啦。而家就新人呢方面多啲啦， 係嘛？係你哋車主協會做車主分成嗰邊，即係俾翻多啲俾司機啊？ 唔係唔關事嘅，我哋而家到而家都冇乜點加過租。我哋其實講真，而家生意好咗，希望都揾多啲錢。但係而家事實上，而家司機唔夠啊嘛，同埋而家成本太貴，有啲保險。保險加咗幾倍啊？五萬幾蚊份保險，成本咧幾犀利。 明白 係嘛？係嘛？ 好啊，好多谢你话、 听到我声音啦吓，喺廿五蚊个降翻二十蚊。 好好好，希望政府听到你嘅声音吓。咁有样嘢就可以同大家更新啲数资料嘅。咁头先我哋话每两分钟两蚊，即系意思即系点样计法啦？咁样嗱，而家佢证实咗咧、每份两分钟两蚊系两蚊、四蚊、六蚊、八蚊、十蚊咁搭住上啊。 系，咁可以快啲过渡到呢个过渡期喎，系咪啊？ 系啦， 系啊，咁咧就。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嘅慢线坏车仲喺度噶，仲未拖走，而家比较车多啲，龙尾去到明爱医院对开。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就。 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上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去铜锣湾方向近大会堂一段多车，马基仙峡道上行近梅道慢车龙尾去到中区消防局。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去油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那段车龙排到兆安苑，黄珠路出屯门公路排到屯门河。下一节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何巨业。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今日我哋咧有三个课题噶，阿何巨业 系啊，今日 三隧分流、港铁票价调整。同埋禁止蒙面規例，三個題目都歡迎聽眾打電話嚟講下意見嘅。1872311，1872311。而家我哋有石先生，早晨你好啊，石先生，你好，石生。 系你好啊，我姓石噶。 系 啊，系石生你好。 本應咧，你好你好。本應咧，政府咧收翻西隧咧，就我哋就好開心噶啦。我日日揸車嘅。 系啊，你行西隧多唔多啊？ 西隧。有噶，因为赶时间咪行啦，夹硬啦，硬住头皮啦， 都几贵重皮噶，大佬真系。 梗系啦， 系啊， 15蚊喎，嗱，我就好失望， 系， 因为点解咧？政府咧就冇听市民嘅意见，嗱，我一路都听紧你电台啊，嗰啲嗰啲声音，同埋专家声音，李耀培有讲过， 系， 佢话咧就系、是、西隧咧就应该喺75蚊度咧，就应该唔好减咁少。 是 就应该尽量同埋中隧同埋东隧就拉匀咁我哋揸车嘅呢我哋就会选择、啊、就唔会逼埋晒喺红隧同埋东隧而家你西隧减少少有咩作用啫 咪先我石先生我想请问你你係揸私家车定係揸咩车嘅 是我揸私家车嘅。 揸私家车嘅。嗱咁而家佢嗰个所谓叫做分两阶段啦。第一阶段就令人失望啦。但係到第二阶段嘅时候呢佢就有个所谓叫做按时段收费。就分开叫繁忙时段、一般时段同埋呢係非繁忙时段。咁呢个繁忙时段依然都有差距嘅三条隧道。但係一般时段同埋嗰个叫做非繁忙时段呢就私家车或者收费喎三条隧道。咁又系咪都系一个进步呢 我欢迎。 吓、啊， 呢样嘢我欢迎喎、 哦。欢迎咁 啊 系咪咯。 系啊。 咁佢话年尾就嚟喇喎佢话希望。 系啊。实际上呢香港呢隧道已经饱和㗎喇应该要加建隧道。你而家唔系淨系呢三条隧道啊。你黐黐山隧道日日塞车。咁你将军澳隧道有将南隧道系咪疏通咗啊咁你政府系咪应该要急起直追一定要加多一条或者两条隧道啊 嗱呢、啊這个就长期问题长期解决啦。但呢家我哋系咪应该谷政府呢快鬼啲啦、啊、分呢、這个呢、這个分段收费嗰个啦。 第二阶段早啲嚟啦 系可唔可以咁呢 点解啲人呢揀呢个红隧呢因为红隧就去呢个香港嘅最旺嘅中心 佢冇可否认佢地理优势嘛。 系啊。咁所以呢啲人呢就夾硬唔兜圈都行红隧而家你红隧係30蚊东隧又30蚊你西隧又加咁多咁人哋会唔会去西隧先好簡單咗嘛。 75蚊啲西隧拜拜啦我已经老实 讲。但而家60啊 係 35。 唔係将来话统一收费嘛。30同埋20啊 ,30 同20。 咁都好啲如果咁样统一收费呢咁我哋呢揸车嘅呢选择仲有一样嘢呢我喺加拿大返嚟嘅人哋呢就有一个转乘嘅泊车咁佢哋多数呢落去登坑呢就坐高 train 嘅咁我哋香港系咪要仿效人 家有香港都有啊喺呢个上水火车站附近同埋喺 中环都有啊 系咯 中环 中环有嘛因为我住新界所以我熟啲同埋呢个锦上路都有啊 有 規模少啊嘛。 錦上路好鬼多位嘅都。 嗱、你應該咧就喺多啲係 mass transit 嗰啲地方，多啲係唔好話要收費啊，直情免費俾人哋泊私家車。咁人哋咪會坐呢個公共交通屋佢咯。 我同你都揸私家車，我撐你啊，石先生。喂，不過我係想問你喂，佢而家嗰個所謂將來咧，叫做第二階段嗰陣時咧，叫做分時段收費咧，有一嘢你會唔會擔心啊？佢咧就話咧，由呢、這個繁忙時段變成非繁忙時段之，即係或者調轉咧，有個叫過度收費啊，就會係每兩分鐘就加兩蚊、兩蚊、四蚊、六蚊。 搞笑。我认为呢样嘢好搞笑， 搞笑喎、 啊。系啊，咁你话行慢行快、啊，为咗嗰两蚊，李耀培都讲咗啦，我听住佢讲，佢话会唔会因为我哋揸车，你同我揸车都唔会为咗嗰一两蚊啦，系咪咁讲啊？揸、快啲，揸慢啲又可以，早啲出嚟又点样？根本咧就呢样嘢咧，大家政府嘅隧道，我以自己意见讲嘅，应该唔好收费。 好系， 应该畅通。 O、okay, K，、好多谢你石生吓，跟住我哋有杜先生电话，杜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杜生你好， 系啊，我都系驾驶者嚟嘅， 系， 咁咧我嘅意见就系咧嗱，既然三条隧道都收晒俾政府啦， 系啊， 政府都收晒啦，咁点解唔单向收费咧？即系意思系譬如单向收钱，翻嚟嗰时收双倍，咁啊。咁啊，至少啊，可以免除咗咧啲車全部過嗰時喺度等啊，又掹銀包啊，又剩啊，咁啊塞少好多啦。 遲啲嚟緊二通行就唔使掹銀包噶咯喎。 係啊， 係啊，全部電子收費。 係啊，全部電子收費，二通行唔使掹銀包。咁去到第二個問題啦。係 啊， 去到第二個問題啦。咁我去到通行，佢依家又講唔實，又話年尾啊，慢慢啊，暢通啊，咁我都同意嘅。如果係真係全面。实行晒嘅时候，咁都可以，即系个 佢嘅计划咁讲咯，计划咁做咯，系啦， 系咯，我意见系呢样啫，唔该。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嗱，倾咗咁耐，听咗你听众嘅意见咧，我哋都要有个感觉噶啦，究竟群众点睇呢件事？ 群众咧就真系简单为变，最紧就简单，同埋有得拣，第一拣咧就或者收费。似乎有得唔少听众都系咁嘅意见， 系， 同埋唔使去到嗰度，唔早再分时段，系啊，唔使慢车，唔使快车， 一步到位啦， 一步到位。我谂咧，政府其实系咪而家试紧？希望喺分段收费嗰阵咧，就试紧七点钟叫非繁忙啦嘛。其实仲系好繁忙，睇下嗰个效果点，会唔会容易等佢哋变咗整体变咗或者收费，系唔系一个咁嘅所谓嘅铺排咧吓？嘉炳 读嗰啲公共行政咧嘅分有咁嘅分析啊，佢系公务员嘅特性嚟，而家都系公务员做嘢啫，系咪先咧？ 啊系， 有个特性就 是、问责官员嘅， 系，但系佢帮佢做嘢都系公务员啦，或者讲法即系广义啲讲，公职人员咧系做嘢系要点点滴滴嘅，一步到位系唔啱口味啊， 系 咁呢个啱嘅，因为你要谨慎行事啊嘛， 冇错 吓， 系。 又唔系错嘅， 有进步。 即系佢呢个谨慎行事系啱嘅，但系有阵时谨慎得滞咧，就系同民众嗰个期望就好大落差咯。 因为我哋而家要讲求特别要效率啦，系咪？所以要快啲啦，嗬。 系咧。 青沙管制区率先喺五月七日早上五点实施二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同连结付款方式啦。二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睇到详情。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 郭富城， 渴望无限 ，Ask for more， 舍不得离开，喜欢爱，需要爱，不要害怕爱多一些，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Super Moment 橙海， 请把你的心可。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手下留情现正寻找一名男子，他瘦身材速短发，曾经是一位脍炙人口的节目主持，近期还是一套打破香港票房纪录的电影入面饰演法官。如果有他的下落的话，请大家致电2771。 喂，他咪在这里。 是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仲有我麦振刚，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何记艳，我哋坐喺度听听众电话咧，我哋就感受到嗰、那个啊民众嗰个睇法吓、 啊，听到啲民心系嘛？ 系啊系啊，咁啊立法会议员亦都系代表民众嘅，佢哋亦都要把握个脉搏何在吓？ 系啦， 系而家咧，我哋请嚟咧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成员啊张欣宇议员嘅，应该你稍后就会拨通佢电话之后就同佢倾 系 呢、这个关于嗰个票价检讨机制咧，从以讨论为讨论咧，嗱老老实实，我觉得一般人咧唔系咁容易掌握啲数据嗰啲细节嘅，因为都几复杂嘅一件事吓，咁、啊、所以系要慢慢论嘅。 系啊， 真嘅， 仲冇错，仲要睇好多历史先明白 啊。系吓，而家咧我哋系接通咗张欣宇议员嘅电话。张欣宇你好啊，张议员。 系主持你好， 系 对于依家嗰个政府同港铁提出嚟嗰个叫做票价机制咧吓，调整机制咧，总的来说你咪个满意度如果系十分嘅叫做满分嘅话，你俾几多分佢？ 我可能俾四至五分啦，系 四至五分即系都唔系好合格嘅啫， 系唔合格嘅系啦， 系啊唔系啊，你最唔满意系啲乜嘢咧？ 其实我咁样讲啦，简单嚟讲就系个方向性咧系有突破嘅。但是呢实质上嗰个数字上嗰、那个操作上呢、其实是倒退嘅。咁、我本身是工程师啦，咁我哋当然要攞数据去讲嘢啦。 啱啱。 咁我啱啱就准备咗一啲数据、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请 断啦。 请你讲。 咁而家当中个好关键就係加咗个盈利指数啦。咁、个盈利指数呢而家佢就话係睇香港物业嘅盈利指数、个盈利嗰个数字啦。咁、我就睇咗过往十年。香港物业嘅盈利嗰、那个嗰、那个真正嗰个数字啊，年报嘅数字咧、就十年平均咧系讲紧41亿个盈利。咁而家大家都知啦，而家佢第一层即系可以额外有个扣减咧，系讲紧50亿，即系讲紧过去十年嘅平均数系低过呢、這个呢、這个第一层嘅数噶。咁呢个就系平均啦。如果我睇翻即系每一年咁样去睇，咁过往十年当中咧都只有三年。是超过了50亿的。 即一半都一半都没有、 一半都没有，只有三年是超过50亿、如果你说超过100亿呢就只有一年，就刚刚2022年。 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即是如果我们定一个指标啦，我们一定是看过往的一个数据，然后去做一个平均数啊，或者是怎样定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啦。咁这个很明显，如果用我即是我自己看，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十年当中只有三次可以触发，是不是？ 是。 咁这个就是个盈利指标的问题。咁另一个呢就是扣減嗰個額外扣減嘅嗰幅度嘅問題。咁額外扣減而家咧就如果係去超過50億咧，就 0.1%；如果超過100億咧，就 0.2%。咁呢個代表係乜嘢咧？即係呢樣嘢，可能大家話0.1係等於咩啊？0.2等於咩咧？咁我又做咗即係又做咗個計算。 係。 咁過去十年咧，平均每一年嘅加價，最終嘅加價幅度咧係講緊2.6%。咁即係話咧，佢嗰個0.6%就本身都有㗎啦，0.6%嗰個扣減基數咧，就大概咧係嗰個成個加價幅度實際嗰個加價幅度嘅20%。咁呢一個20%係等於幾多錢咧？如果我哋用錢去睇，可能比較容易啲啦。就等於咧，就係、是、大約係1億左右嘅。即係本身個0.6%嘅扣減咧，就等於咧港鐵咧係讓地1億左右喺嗰個票價加幅嗰度。咁如果你0.2%咧，就係講緊3000多万咯。如果0.1%即係額外嘅0.2%啊，就講緊你加到即係扣到盡，係扣多咗3000多万。咁所以呢個就係話我即係點解我話呢個係一個倒退啦，實際操作上，因為而家咧佢最多係俾多3000多万出嚟讓地啊嘛。咁但係本身我哋個機制，即係之前個機制當中咧有個利潤分享機制咧，咁嗰度平均講緊每一年咧港鐵係會拎大約2亿左右嘅嗰個優惠出嚟嘅。咁而家咁樣改完之後，好似咧個方向係更加好。 但其實呢港鐵嗰個還你冤民或者讓你嗰個程度呢係比以前細咗好多嘅。咁呢、這個其實即係、即係有啲嘢就係要睇細節睇個數據先發現我原來根本上係取巧喎呢件事。 俗語所謂就衰過做女嗰陣呢 系啦， 咁另外一个好热门嘅议题咧，就话佢而家系同嗰个所谓叫做物业嘅利润挂钩咁样。呢个我睇你都好有意见系咪？ 系啦，因为其实呢样咧就系因为过往我哋有呢个利润分享机制嘅时候咧，就从来都系用呢个基本业务利润挂钩嘅，就从来唔会话单独讲嗰个物业发展嘅利润啦。咁呢度我都有数嘅，到过去十年咧，如果我哋基本业务咧讲紧平均咧系讲紧97亿，咁都系即系同埋咧当中咧超过100亿咧，就十年当中都有成六年系超过100亿啦。咁啊低过50亿咧只有一年。咁變咗，如果好明顯地，如果用基本業務去做呢一個咁樣嘅即係一個指標咧，係會更加合理嘅。咁啊，因為你想分享或者係想呢個讓利，你應該係經常即係容易做得到呢個先有意義啊嘛。好似頭先如果用物業嚟睇咧，用50億同100億嗰條線去睇咧，咁你十年中得3次，咁呢個好明顯，我覺得係唔係好公道咯。 阿張宇啊，我想問咧，你頭先你提到嗰個基本業務嗰個理解係咩啊？那個定義如何咧？包咗啲咩咧？ 系基本业务咧就包车务方面嘅嗰个收入啦，咁当然车务一般嚟讲系打平嘅，就冇乜特别盈利嘅。咁你仲有个车站商务啦，就系、是、车站入边嗰啲铺嘅铺租啦，仲有商场啦、写字楼啦，咁包埋香港嘅物业发展啦，亦都包埋海外嘅业务嘅利润啦。例如今年其实海外业务嘅利润都唔错嘅，都讲紧有9亿啊，系咯。 但系啲官咧就话，如果你用一般嘅盈利去讲嘅话咧，嗰啲铁路嗰啲设备都老啦，佢又花好多钱去做维修啊、保养啊、更新啊咁样。你用呢条数嚟计就冇着数啊，实情，即系大概大致系咁嘅意思啦。你又点回应佢哋啦？ 唔系，所以我就觉得用数据去讲系最清楚啦，系咪？即系过去十年我哋平均呢一条数咧系讲紧97亿嘅。咁同埋咧，另外一样嘢就系以前嘅票价机制当中咧，我哋当叫港铁去分享利润嗰阵时咧，都系用呢一条数嘅。咁点解而家唔用咧？ 好，咁另一个问题就系嗰、那个列车嘅事故都好多啦，咁啊现在就话用嗰、那个所谓叫服务表现回赠嗰个措施嚟做啦，咁有啲意见就话不如呢就系、是、直接同呢个事故挂钩啦，啊如果系去到某个位嘅话，直情决定唔俾佢加价，唔俾佢调整，冻结佢票价添，你点睇？ 我觉得咧就系、是、呢样嘢咧。就如果同事故挂钩咧，這个咧我又认同嘅，因为其实如果你冻结咗个票价，這个影响咧就唔系讲紧一年，這个讲紧个影响，其实佢系一个accumulative 系个累积落 累积性嘅系啊，啱啊， 累积性嘅就变咗你一次事故咧，其实你系讲紧惩罚紧十年或者甚至乎20年嘅，咁我觉得呢个做法咧好似有啲太过进取，咁同埋咧就系、是、嗰个。即係嗰個事故咧，其實即本身，即係我覺得凍結票價嗰度咧，我覺得係可以有咁樣嘅機制，但係咧都應該係當港鐵嗰個盈利非常之好，已經甚至乎超過一般嘅預期嘅時候，咁呢個時候同大家分享，咁今年唔加價咧，我覺得呢個係反而會比較講得通，同埋都會可持續啲咯，係咯。 喂，或者我想問阿張欣宇啊，嗱，頭先講翻個物業利潤嗰個問題啦，就算你用乜嘢做個基數都好，其實嗰個扣減嘅百分比。即反而有意義啲先，而家0.6啊嘛，0.6至0.8，其實喺你哋分析嚟講，其實呢個數係咪一個持平嘅數咧？定話其實0.6都係偏低咧？就算你點計啊，你計成0.8都係偏低咧，會唔會咁？你哋點睇？ 我覺得嗱，首先都頭先就分析過啦，0.6咧就大約係等於嗰個票價基本加幅咧打咗個8折，係嚇，咁0.8咧就等於係即係。加多少少啦，可能打到7-5折左右啦。其實嗰個改變真係好微弱嘅，所以我覺得如果咧你話有意義少少，或者係真係嗰個實質少少咧，其實應該你話啊，如果佢做到一個正常嘅或者係往年嘅一個利潤表現水平咧，就打個5折咁樣咧，我覺得會大家個獲得感同埋嗰個理解都容易啲咯。如果講緊係打個5折咧，就應該係將呢個0.6咧就加到去1.2咯，即係可能。即係當佢基本業務利潤係超過100億嘅時候，咁你咪扣減1.2%，咁樣 咁樣嘅話就等於成個票價咧打即係成個票價嘅加幅打咗五折，咁我覺得咁樣會公道啲咯，係 嗯嗯，阿議員啊，而家就係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做咗決定啦，咁又同港鐵公司就傾咗呢個依家嘅方案出嚟啦，咁樣。我哋仲有冇得去改变要求去改善嘅空间呢喺嗰个所谓叫制度上下。 嗯，我呢样嘢我就咁睇嘅，即係始终呢今次方向性呢係有突破嘅，係真係呢愿意将个盈利呢个指数係摆入佢个方程式入面。 嗯， 咁变咗呢之后呢我哋再去争取去改呢啲数字，或者係令到啲数字更加係有意义同埋公道啲呢，係可以聚焦啲啦，你就唔使话次次喺原则上嗰度。 好，多谢你张欣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何巨业。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当局咧就话嗰个所谓叫做服务表现回赠就系优化咗嘅咁样，就话提高港铁公司咧需要就服务延误事故咧所分担嘅款额，同埋咧引入一个繁忙时间嘅款额增加嘅安排。以前就冇分繁忙时间唔系繁忙时间嘅，咁呢个都合理嘅。繁忙时间嘅时候你都搞到嗰啲铁路咁咧 h 乘客都猛啦，系咪先估错啦？ 即系影响重大啲啦， 系咪影响咪重大啊？所以系有区分系啱嘅。嗱，咁所以叫服务表现回赠咧，就系话港铁公司咧会就喺佢控制范围嘅31分钟或者以上嘅服务，如果有延误嘅话咧，就拨出相应嘅款项，以票价优惠嘅形式回赠俾乘客。一旦事故涵盖咗繁忙时间嘅话咧，嗰、那个延误相应拨出嘅金额咧会调高20%嘅，有一个列表嘅啊，唔同嘅级数嘅列表嘅，即系我哋喺空气嗰度可能慢，即系详细讲啦。 好啊，好啊， 简单嚟讲就系会有调高20%嘅，每宗事故嘅金额嘅上限咧就系由2500万咧调高到4000万。咁另外咧，就當服務表現回贈嘅帳戶累積滿2500万嘅話咧，港鐵咧就會安排喺特定週末推出一日嘅所謂叫感謝日。如果服務表現回贈帳戶因為某一個單一事故直接累積滿5000万咧，港鐵咧就會安排特定嘅星期六同埋日咧連續兩日推出感謝日。咁有少少感謝日啲調氣都順啲，不過都係把鬼火噶啦。 不過你淨係得禮拜六日嘅感謝嘅對象係咪平時受到啲延誤影響嘅乘客咧？ 可能唔一樣啦。平日要翻工嗰啲人咧，星期六日咧，如果我係翻緊工，而家就即係退休啦嚇，我都老老實實，我可能瞓下覺算數啦。 即係可能平日人哋 我都唔去街， 人受延誤佢又冇事，但係佢又雙重有優惠喎，都未定。 總算有改善， 係總算有改善。不過阿嘉榮問一句啫， 好啊， 因為其實呢度講緊個繁忙時段啦，其實我睇文件就似乎講星期一至五。公众假期除外啦，早上8时至9时，同埋下午6至7。其实唔止呢段时间 繁忙。嗰个所谓繁忙时间嘅定义 系啊， 系咪上昼8至9，同埋下昼6至7？ 六七系啦。咁、其实每一昼得一个钟，其实唔止嗰段时间繁忙系嘛？ 肯定唔系咯，梗系 7点半、7点9开始好繁忙，9点几都好繁忙噶。 尤其而家好多6点钟已经翻工噶啦。 系，其实咁繁忙嘅时间，但系点解都唔将佢纳入个定义度咧？嗬？ 地铁嘅心话鬼唔知咩，咁我哋梗系缩窄个范围啊嘛。 咁、我哋又冇办法，因为今次又有个议题，我哋去审视一下。 实情唔止8至9啦。 系咯系咯， 吓7点钟都已经好多人搭车啊。 冇错，头先我哋讲三隧分流，个繁忙时段似乎7点半开始又当繁忙咯。 系 哦， 佢知嘅，佢知嘅。好，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嘅。好啦。 RTHK CIBS Music Leo Season 2 CIBS 为你点播第二季，印度裔 DJ 为你点播各种类型的 Bollywood 歌曲。 Coming up, enjoy the song. La la.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需要太多， 每到4月的第一日，我们都会挂住一个人， 哥哥张国荣。 港台电视三十一，讲我讲我，一连两个星期纪念张国荣。 一众歌手主持重新演绎哥哥多首经典金曲，一追再追对佢嘅思念。 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咁啊，好多嘢唔可以淨係讲感觉嘅， 嗯， 係要计数嘅。 啊，都好，冇错。 係咪啊？ 因为而家全部都係讲钱嘅，所以有数字㗎啦。 係啦，而家我哋请嚟呢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授、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教授。李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李教授。 又要啊同阿教授同我哋一起呢计下啲数啊。嗱，依家个新港铁嘅票价可加可减机制呢，实际上如果我哋睇返过去嗰个旧嘅方案同而家新方案咧，其实最多只系较原来嘅方案咧多压低佢0.2%嘅加幅嘅啫。咁啊，对票价即系系咪冇，其实冇太大嘅改动或者影响咧？你觉得？ 嗱，真系冇乜影响。不过咧，我自己琴日即系睇完啲信息之后咧，就咁样睇，就港铁佢车务嗰度咧，其实真系唔好赚钱，呢个大家都知噶啦。咁普住社会有一个角度就系话咧，佢赚咗好多钱就好罪恶咁样嘢，好似魔鬼咁样。咁我用一个比喻啦，大家坐港铁嗰阵时一程咧系几多钱咧？佢个年报平均话8-9元啦，当然有啲远嗰啲会坐得多啲，但系我哋落咗港铁之后咧，去嗰啲佢嘅商场啊、车站嗰度咧，你买个包啊、买咗任何嘅嘢都贵过个车程噶啦。咁所以佢一定系好做好多物业嗰度嘅。咁今次咧就系即系针对住话物业你赚好多钱嘛，咁依家就喺度有啲扣减。但系扣减咧，第一就系好细啦，第二咧就系佢要有嗰个嘅物业发展先得。咩发展咧？好多变数嘅，佢招标价系几多啦？几时招标啦？几时入账啊？嗰啲咁样样咯。咁我谂如果整翻嚟睇咧，成件事咧。根本就係複雜咗嘅，我覺得市民如果你有個期望，你話整完呢一個之後咧，嗰啲票價即係話會係冇加得咁多啊嗰啲嗰樣嘢咧，我諗係有少少嘅錯配，因為成件事咧係政府同港鐵整咗呢樣嘢出嚟噶嘛，但係政府咧好多人即係冇討論嗰度咧冇留意到，政府每年係從港鐵收緊。50多億接近60億嘅股息嘅，所以其實最簡單咧就唔好你搞咩呢個物業利潤啊，跟住咩特別扣價，唔好搞咁多嘢，就係咧好似日田北辰咁講一個簡單嘅機制，你加你咪加咯嚇，但係咧你賺咗之後咧點樣賺都唔緊要嚇，因為雙贏噶嘛，跟住政府佢自己呢個大莊家咧。佢收咗50多億嘅股息，50多億系几多啊？泰兴加呢个大快活两间快餐集团加埋每年嘅收入50多億，咁政府原来喺度开档咧赚钱，咁就呕翻出嚟啦。我觉得就成件事应该咁，所以政府你见到嗰班官员咧，佢哋咦我咧好多年以前可加可减，跟住咧就搞一路褪到依家整完出呢个怪兽咧，又系咁嘅样，因为佢自己赚紧钱，佢自己赚紧钱，梗系唔想打烂自己嗰个沙盘啦。 即系啲官员咧揿住自己嘅荷包。揿住政府荷包系嘛？ 系啊，佢自己，我谂相信内部嗰啲喂，如果你港铁你即系佢系大股东，依家收股息嗰度，如果港铁唔系赚咁多嘅话咧，咁佢哋即系讲咗做啲点开饭啊？佢哋嘅即系，因为你见到政府依家财政嗰个嘅状况咧，唔系好好啊，近年抗疫啦，咁佢两年前就搞印花税啦，股票印花税，依家就嗰个股市一堂死水，当然唔系净系呢个原因，另外就今年搞马会啦，咁如果你自己嗰档嘢你港铁再搞埋嘅话，即系我自己睇咧，政府个盘数都唔系好掂啊，所以成件事你发觉。是佢嗰條息點咁古怪嘅咧？我自己睇翻啲，譬如以往啲數據講翻物業嗰啲咧，過100億，今日都好多媒體報道咧，係好少嘅。係，咁佢另外50至100億嘅範圍係好闊嘅，其實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即係港鐵正面睇呢班叻仔叻女，佢能夠賺到咁多錢喺呢個物業嗰度。但當然市民睇上嚟就話，咦咁樣搞法咧唔好妥，即係成件事就係政府收少啲股息咧，已經可以即刻減嗰啲票價。其實佢唔會講呢樣嘢噶嘛。 李教授啊，其實咧就我自己記得啦。我哋好多年前讲嘅铁路发展咧，我哋就讲一个信念嘅，用一个方向去睇，就系、是、以呢个物业发展去支持呢个铁路发展啊嘛。 因为政府唔想摆一二三摆咁多钱喺度， 以地养铁啊嘛， 冇错。咁而家咧，呢个概念咧，好多地方继续沿用嘅，都觉得好好嘅。咁其实系咪而家我哋都要用喺日常营运上边，都以物业嚟养住个铁咧？系咪用呢个咁嘅角度去睇件事咧？因为铁路营运似乎好犯本，又唔系好赚钱。 嗯，系啊，嗱，呢个系阿强你讲，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课题嚟嘅。咁我都有同啲硕士生去讨论过内地啊、香港啊嗰啲嘅。咁啱我讲过就系、是，你如果搭一程车系几多钱？你喺商场嗰度咧就系、是、做任何嘅嘢吓，咁、啊、又几多钱？其实呢个运输普遍问题。我哋如果譬如话搭飞机，就算而家机票贵咗，我哋香港去东京4000-5000，啲人一落机咧系做喺商场啊，做任何嘅嘢都贵过张机票嘅。咁铁路个投资系相当。之庞大嘅，咁如果唔用呢个方法咧，嗱就似譬如如果第一个个都翻去日本制造啦，咁喺日本你搭一个站两个站，大家知道系几多钱噶啦，系好明显系贵得好紧要嘅。咁佢其实都嗰啲嘅铁路公司咧，都同嗰啲物业系好有关系嘅，我哋知道吓。咁我自己所以我自己比较倾向咯，都谂啊，究竟咩嘅模式系最好咧？咁如果你冇政府补贴，唔系好似深圳嗰啲咁样样咧，你系靠呢个嘅，譬如物业发展，香港好成功，又或者啊，就系、是、用一个咧，就以前啲不少议员讲过嘅，你咪赚钱咯，即系商营嗰啲，你唔俾佢赚钱咧，去赔生意。亂七八糟噶嘛，即係可能搞到鐵路好舊啊， 冇 分咗。咁跟住剩啲咩票價穩定基金啊嗰啲咁啊。咁我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鐵路加物業呢個發展咧，其實有佢嘅好處。依家直頭咧好多其他地方參考將佢發揚光大啦。你見到物業發展咧，下邊係站，跟住上邊咧就係、是、商場，再加呢啲頂級酒店，再加呢啲嘅頂級寫字樓，再加啲服務式住宅。我哋見到九龍站係咁樣嘅，見到金鐘係咁樣啊，東京六本木就係咁樣。咁所以有佢嘅好處，但係咧喺香港嗰、那個交通，我哋少揸車啊，咁、那個公共交通嘅票價影響好多嘅民生嘅話咧、我覺得要好好處理。所以其實我覺得講逐啲罪魁禍首係政府，佢收咗咁多股息咧，佢用交通補貼係嘔翻一啲出嚟，我覺得就係可以做多少少咯，就唔使搞咁多嘢。我覺得搞咁多嘢咧，市民就覺得喂，你而家搞乜嘢啊？我哋喺度討論啊。另外咧。港鐵都俾佢搞嘅，我覺得即其實咧，呢個係好多方面都係輸家，政府係贏家落去設定 公共嘅嘢。即係儘管大家明白個以地養鐵嗰個中嗰、那個大前提嘅，明嘅，但係佢搭車咁鬼貴，呢、這個又更現實啊嘛。 冇錯啊， 係嘛？咁而家你搞咁多咁多 fit 咁多古怪怪怪嘢，實情都大家講單簡單啲，調氣唔順。 即係政府賺咗嘅啫，袋咗落袋，不如拎翻出嚟，直接補貼個票價。 係啊，佢開檔嘢咧，即係好多人講，但係即係比較少係，就再有啲深入討論咧。即係佢依家係開一檔嘢出嚟係做生意，所以其實錯咧就錯在佢將呢一個嘅港鐵上市，一係就上曬去，就係一係做嗰啲監管，一係你就唔好上好似以前九鐵嗰陣時咧，以商業性嚟到運作，咁你跟住有利潤，一係就整個票價穩定基金，一係咧你就總之你用一啲嘅方法嚟即係稅務好轉移好點樣都好啦。嚟到去處理翻呢一樣嘢，依家你唔係你見到政府其實咧，你每年收即係接近60亿嘅咧，每年報鬼鬼祟祟嘅，即係你要喺啲附註嗰度先睇到。咁你收咗呢個嘅話咧，啲市民有啲心水清嘅就看在眼裏。喂，你都唔係喎，你自己直頭入場埋，又做莊家，又去即係又去落場玩埋咧。 角色系咪有冲突嘅地方？咁嗱，好多大问题、大是大非嘅就第日再讲啦。但系讲翻现实嗰个问题咧，咁佢而家以呢个物业收益嚟挂钩咧，好多人都俾咗好多意见啦。咁至少系咪喺个收租方面都应该要挂钩咧？ 佢一個物業發展咧，另外去嗰啲即係站啊，嗰度有啲商鋪噶嘛，嗰啲咁嗰啲其實都即係佢嗰個嘅廣義嗰個物業發展嘅一部分嚟嘅，即係你站嗰度 就唔係淨係賣樓嗬， 係啊，咩賣樓你唔賣啊冇噶嘛， 冇啊，唔係啊，賣樓一次過冇噶啦， 係啊，所以啲發展商咧，你話港鐵係做運輸嘢做物業發展，啲發展商係龍頭嗰間，大家知道邊間，佢係有賣樓。 亦都有租務，佢租務嗰度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嘅。 係啊， 租務嗰個一個我哋英文 recurring 即係續都有噶嘛。 係係係。 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應該即係全盤去睇埋呢一樣嘢。咁但係又係啦，即係因為政府自己都係喺裏邊係攞錢攞咁大嚿錢，佢真係會唔會整啲嘢出嚟咧？你減一啲嘅票價對港鐵不利，即係對政府不利啦咁樣。咁所以就我覺得係因為呢個最根本嘅原因咧，令到嗰條嘅方程式咧就係、是、有啲咁樣，即係你搞到咁耐，原來搞啲咁嘅吉出嚟咧，咁我覺得就市民好難接受咯。 係啊，另外呢一個所謂叫做延後加幅呢樣嘢咧，成日都話延後加幅，咁又好似好慷慨咁，嗱我又延後啦咁樣。呢、這個咁嘅現象你又點睇啊，教授？ 我覺得唔好啦，即係加加唔加就唔加啦。即係既然你即係有啲我包括我自己咧，如果你政府係港鐵嘅大股東咧，其實有好多嘢可以做噶。當然佢又話影響嗰啲咩評級啊、借貸嗰啲咁，但係其實政府係積極干預緊港鐵嘅、哦。 咁佢擔保咪得咯，唔怕影響。 係啊，你干預干預到底啦，你不如除即係就你嗰啲咩以前然後嗰啲加，不如唔好加啦。因為你喺董事會裏面你係即係揸緊76%，當然你委任嗰啲股東啊，嗰啲到啲董事就即係有嗰個嘅執行權。咁但係咧，我覺得就真係國際重大，佢嗰樣嘢要搞清楚。如果唔係咧，呢一啲咁樣嘅你話啲咩罰款啊、然後加幅啊嗰啲，一直係繼續會爭議落去。個爭議點就政府個角色嘅問題啦。 同埋个然后加幅其实会唔会变咗一个长命债咧？嗬，你可能 会系 一路拖十几年都未定嘅，即系有阵时啲机制系嘛？ 有市民有期望噶嘛？你个然后嗰啲，你继续然后到永远咁样，咁你对于投资者嚟讲，你真系嗰啲投资者唔系政府咧，佢会觉得喂，究竟投诉想点样先？即系你抌吊住嗰啲，其实亦都对佢哋系唔公平咯。即系如果你港铁去再继续有啲嘅发展佢嘅借贷嗰阵时，其实系影响嗰个对嗰、那个呢、這个还款能力嗰啲嘅观感，因为睇到究竟你呢一样嘢做又话唔做咧？当然嗰个票价虽然唔系一个好大嘅数目，但系你政府你嗰个干预嗰度咧，我唔知你点喺嗰个数个模型嗰度好难计噶嘛呢一样嘢。 明白，冇错。 大家听咗教授讲咗咁耐咧吓，有啲乜嘢睇法咧？咁样会唔会都认同阿教授嘅分析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嘅，我哋同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教授倾紧嘅。李教授嗱，讲到一个更加实际嘅问题啦，最紧要就系我要俾多几多钱搭车先吓，呢、這个最实际，讲咩无谓吓。咁根據目前嗰啲數據嘅估算咧嚇，雖然有啲數字未知嘅，例如嗰個叫做運輸業嗰個指數啊咁嗰啲啦，咁但係啲就咁推算咧，今年嘅加幅咧，一般嘅估計咧就可能會去到2.45% 嘅，咁就話大概九成嘅乘客咧每程嘅車費加價咧大概係四毫子到咁樣，咁總嘅結論啦。咁呢个2023年嘅港铁票价调整嘅结果，嗱，头先我哋批评咗好多啦。点睇呢？合唔合理呢？对市民嘅影响又点呢？教授， 嗱，如果从真系数字嚟到睇呢，你 2.45% 呢同我通胀嗰啲係差唔多嘅，其实就咁呢，我自己觉得呢就 OK 嘅。但係呢你再睇细节性嘅嘢，无论前巴士呀、地铁嗰啲都系嘅、你唔同嘅路程呢，佢嗰啲嘅加幅系唔同㗎嘛。即係你有啲短程，有啲长程，有唔同嘅线，你机场好过去好呀嗰啲，咁嗰啲似乎就比较即係、政府睇得唔好紧嘅，我自己个感觉嗰啲就讲。咁如果你有啲人多嘅叫赚钱嗰啲线，咁你可能我加多啲咁样，以往都有啲咁样嘅情况啊。咁我自己觉得就即系可以，即系监察嗰度，我谂政府嗰啲要做得好少少，为市民把关啦。咁另外一点我想讲嘅就系嗰个嘅运输业嗰个嘅名义工资指数咧， 系 就如果睇依家香港啲劳工短缺，尤其啲司机嗰啲咁紧张，大家知道旅游业嗰啲啦，系嘛，即系周围都抢人咧。咁呢个咧嗰个升幅都可以系几大嘅，所以咧佢整咗呢一个咁嘅，所以依家系话有啲变化咧，你跟方程式啦，咁。第時都係跟翻方程式你有做喎，即係你又係講得俗啲，願賭服輸咧。以往 可加可減就係以前冇機制嘛，咁你整個可加可減，跟住發覺咦唔係喎，唔對路喎，嗰樣嘢咧，似乎真係咧，好似差唔多永遠加喺疫情嗰陣時先至要減過嘅話咧，咁、變咗今次如果出嚟呢一個之後咧，又跟翻而話香港嚟緊，我睇到都係嗰個勞工短缺嘅啦，咁咪又咁變咗嗰度個名義嘅不輸名義工資指數或者應該個升幅都會幾可觀嗰時，到時可能又嘈話呢個制度又唔好啊咁樣咧，咁又沒完沒了呢一樣嘢，所以我覺得。最簡單都係用房籌樓嗰個啦，即係賺多咗錢，擺落跳個穩定基金，政府收咁多息嗰啲就拎翻出嚟咁樣咧，咁政府又完咗，政府唔肯嘅，真係我覺得即係有一次政府窮窮地，所以我覺得整完之後市民真係唔好咁高嘅期望，即係話咧諗住第一唔好諗住啲嘢咧就唔會唔加嘅，我覺得一個合理嘅加幅係 OK 嘅，但係只不過就係即係港鐵佢可能即係物業嗰度係即係做得太好啦咁樣，我自己覺得佢做物業嗰度做得幾好嘅，咁變咗咧呢一樣嘢即係政府喺度抽咗咁多水嘅話咧，啲人眼紅啊啲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要處理嘅。 講嚟講去就佢個角色嘅有衝突啦，你話齋即係又係佢做開檔，但係佢又有份玩嚇，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咁。咁但系嗱，又系嗰样又同样又系角色问题啦。虽然佢又自己又开档啫，政府，但系佢又要照顾佢嘅 partner 噶嘛，即系港铁公司或者啲嗰啲港铁啲股东啊嘛， 小股东都好多嘛， 系嘛，小股东好多嘛。咁讲嚟讲去嗱，你话要加价又好，唔调整又好，你总要有个说法啊嘛。咁如果唔用现行嗰个机制，你净系话诶政府呕翻多啲出嚟啦，咁样都有个说法。有啲咩好嘅建议？有咩建议方案咧？阿教授？ 最簡單嘅就係港鐵如果依家政府賣鬼曬佢最好，如果唔係嘅話，依家方式咧，即係以往係港鐵話加幾多就加幾多嘅、好啦，冇咗呢機制，咁我覺得冇啊仲好，有得去加佢咪加咯，因為佢自己都要面對住巴士嘅競爭。但係咧，佢賺咗錢之後嘅話咧，就政府喺股息嗰度嚟到回饋翻市民，做一個即係嗰度反而嗰個方程式係緊要啊，即係政府收咗幾多股息。要呕翻幾多出嚟，啲市民分到幾多啊？嗰啲咁樣咧，咁市民就有得計嘛。 係喎、 咁你諗翻政府依家每年收接近60亿嘅股息，我計過20亿人次到啦。如果你淨係計人次，即係每程咧，每個人次咧，其實我哋每可以減3蚊嘅。咁即係話依家，譬如話一陣間有啲人仲依家搭緊地鐵啦，或者點樣啦。咁你其實嗰程係可以減咗幾蚊，係因為完全政府收緊股息。咁政府佢收緊咁可觀嘅股息，梗係唔會嘈出。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又比较喜欢这个制度，你叫回市场竞争加咯，加完之后你那边你这个叫股东就收了这么多钱的话，他要拿回出来，我觉得吵的市民不是吵港铁， 不是你说话就是赚到多少就拿回一些股息出来给回市民， 是用票价这个来体现啊，还是就是直接了当，就是啊！你有冇上香港身份证先？ 唔使消费券啦啩？ 有钱咧，你有身份证，三粒星就派钱俾你，用边个方式啊？ 其实好容易嘅，我哋有八达通噶嘛。 系 咁用八达通嘅话，你依家八达通咁又系咁劲啦，你一个月几多啊？做晒啲嘢嗰啲，你咪每个月。好似依家啲交通報銷咁樣咯，咁啊俾翻你就算唔俾翻，即係你收咗譬如57亿股息，只我60亿，俾翻出嚟，你起碼俾80% 啊，現兜兜有錢袋落袋， 唔係或者佢直接注翻入去港鐵咯， 係咪妙想天開啲啊？我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会通过三隧分流方案，首阶段8月2日起实施，私家车行西隧收60蚊，红隧、东隧就收30蚊。的士经三条隧道全日或一收25蚊。政府期望理顺交通流量同埋舒缓交通挤塞。第二阶段目标喺年底前实施不同时段不同收费方案，以达至分流。而不同时段之间有收费差距，当局会设立每2分钟加2蚊嘅过度收费安排，唔希望驾驶者因为收费改变而加速或者减速。运输署话，到时收费位置会接近隧道口，而且会有显示板。 展示那个时段的收费水平，若果发现有驾驶者做出影响安全的行为，当局会采取执法行动。运输署又说，实施第二阶段方案之后，目标是繁忙时段可减少一成的私家车车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随着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两地人员往来回复正常，他要求和鼓励特区政府不同司局长和公务员更常到内地不同省市，与中央及地方相关单位建立联系，促进沟通和互信，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有利条件。李家超主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又说，特区政府在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需要有所发挥并达到效果，特别是要做好调研、协调统筹和设定落实目标三方面的工作。特区政府去年年底成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由行政长官和三名司长担任政副组长，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担任三个小组的秘书长。康文署署长刘明光表示，公共图书馆一些明显违反香港国安法的藏书已经全部处理完成，但不时会收到市民投诉某些书籍涉嫌违反国安法，署方收到投诉之后会将有关书籍下架复检，若果确认违法就会将书籍销毁，不会继续存放。因应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坠下事故，刘明光说，署方已邀请工程师学会草拟使用舞台悬挂装置的安全指引。再有涉及同乐居虐儿事件的被告判刑，一名怀孕的29岁幼儿工作员承认四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疏忽罪，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入狱五个月。处理主任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表示，即使没有证据显示四名受害幼童有受伤或留下心理影响，他们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痛楚，法庭必须向照顾儿童的大型机构发出明确信息，虐待或疏忽照顾儿童是有严重后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7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微下降，仍然有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就喺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芜湖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去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冇车龙噶，不过去北角跑马地就比较长啦，龙尾系排到去演艺学院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都系畅顺，咁但系上桥啦，上去坚拿道天桥咧就有啲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都是正常，只是桥面灯位要排下队。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铜锣湾方向，近大会堂至到交易广场这一段稍为多车。另外在九龙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系仍然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兆麟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葵涌嘅梨树路爆水管，梨树路去城门方向近和二合道嘅中快线都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忍让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朗天路、榕苑路去天水围。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嘅时候系唔可以使用手提电话，又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嘅耳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周日好声音， 大家好，我是叶振东。政坛新秀训练班的班主，在一个万变的世代，知识泛滥的时候，我很希望年轻人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学得到博学慎问、慎思明辨和笃行。 请大家收听逢礼拜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政坛新秀训练班， 知识保护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想下先，过数次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联系 香港，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九十五。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的社会学讲座教授金耀基，我祝贺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2023政坛新秀 Rachel。 加入了政坛这个大家庭三个月，最大的得着是藉着跟嘉宾的交流，对社会时事大众关心的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亦都训练到自己的表达能力。另外透过搜集整合分析各项资料时，更加可以培养到批判性思维。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FM 九二六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何巨业。 何巨业话：关于港铁嘅票价就关乎民生， 系啊， 我哋每个人都要搭地铁噶。 唔系，家永，你搭得系咪特别多啊？而家你两蚊鸡系嘛？ 搭好多啊！ 系咯。 经常两蚊，有阵时过九嘅，有阵时过九，你知 嘛？所以系民生事项嚟嘅，绝对系。 咁所以大家应该好有嘅意见，好有反应嘅吓。咁啊，喺嗰个我哋嘅民间当中咧，除咗议员系代言人之外咧，好多人都有关注啲时事，关注嗰、那个社会嘅各项事务嘅。嗱，一个组织咧就叫做港铁票价结构关注组啊。其中一位成员呢叫做纪俊安呢，我哋就今日请佢同佢倾下偈。纪俊安你好啊。 喂，你好啊。 系纪生你好。 喂，或者先介绍下你嗰、那个关注组系点样嘅呢，等我哋多啲了解。 嗱，因为其实我谂最开头我系大概2018-19年嘅开销预示到就全马线通车之后呢，其实就车费结构就出现一啲问题啦，即系大家成日讲话短贵长平，或者即系去到之后讲。 系啊系啊。 有啲地区可能同一个区有唔同嘅收费，咁其实我哋都希望即係及早去同提醒翻港鐵，亦都提醒翻政府，喂即係預兆呢個問題，咁不如提早去做啦。咁但係最後其實最終咁佢都只係即係用一啲其他方法就未及處理啦。咁我哋都期望就係今年佢除咗加價之外，亦都同一時間慢慢去修正翻短軌長平啊、同區不合格等等嘅問題咁咯。 你自己喺嗰個鐵路嘅關注方面有啲咩活動？除咗發表意見之外？ 咁除咗發表意見，其實網上一路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疫情呢次亦都試過啲即係居民，即係帶啲社區嘅人士認識下唔同嘅社區，去講翻嘅成個問題喺邊啦。亦都讓佢知，即係我喺興建新鐵路，除咗關心就係新嘅車站點樣帶嚟方便之外，咁但係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相關嘅議題，有需要關注，例如車費咁樣。 係，你個關注組嗰啲成員有幾多到大概？ 咁其實都唔係好多，其實都係即係幾個人咁。 夠噶啦，幾個人好就好有力量噶啦。 最緊要集中火力， 係 嘛？ 係啦，集中火力係啦。咁我哋都即係對準個問題就係講個車費。 係好啦，咁啊，頭先我哋啲嘉賓又發表過意見啦，咁樣啊，包括李兆波啊、議員啊、張欣宇啊咁啊。你聽完佢哋講之後，你有乜嘢回應咧？ 我諗阿張議員頭先都講一樣嘢，就係講就係關於嗰個盈利表現啦。因為以前佢係透過一個回贈嘅方式去提供啦，即係講緊係半年3% 嘅車費回贈。咁但係現在咧，佢就將嗰個咧就加咗落去嗰個生產力因素度。咁佢就變咗就係我只係話，如果佢物業方面佢賺多咗嘅話，佢嗰個減價個百分比就再多少少。但係嗰少少其實你抵翻條數，同翻以前嗰個3% 嘅回贈比咧，其實係少咗嘅。咁而至於大家又會見到嗰個事故嗰個情況咧，即、就、係、是、服務表現嗰度，以前亦都係即係佢提供有錢就係做嗰個回贈，但係現在咧佢就係要累積到一個足夠嘅數咧，咁佢先會提供一個感謝日。咁而個感謝日咧就其實喺週末做，咁如果對於平日繁忙時間受影響嗰班乘客嚟講咧，咁佢哋週末又未必真係搭喎。咁其實係咪即係大家又唔係即係大家好合理嘅，大家都唔想講鐵壞噶嘛。咁但係如果你想有多啲回贈嘅話咧，就變咗港鐵要壞咧，佢先可以提供一個咁嘅扣優惠。咁呢件事亦都係有啲摸不着頭腦咯。 我想問一下其實咧，嗱頭先咧就雖然而家係估計啦，啊頭先李教授我哋都討論嗰陣就話，可能個加幅咧去到就可能就大約係些毫子到啦，每一程咁樣。咁其實喺個百分比兩邊咧，二點，如果頭先冇記錯，應該2.8几個百分比咁上下啦。其實你哋覺得喺你角度嚟講，這個百分比又如何咧？即係同而家今年嚟講，普遍我哋講緊好多公共交通工具都會加價，喺呢個幅度嚟講咧，你覺得算唔算係一個你預計之中，或者你都可以接受之中咧？ 嗱，我諗咁樣講，因為其實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佢哋需要申請加價，佢哋要經行會，仲要行會佢哋會再批嘅幅度。咁但係港鐵嘅可加可減機制，佢係根據條公式自動驅動，即係每年就算無論發生咩事，佢都要跟條機制去公式去喐。咁所以就變咗港鐵嘅車費年年都會加，咁但係去到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佢哋係要先申請完之後，再等行會批，行會批咗佢先有得加價，件事就會有啲落差。咁所以你比較其實兩件事差唔多，只不過一件事就係每年逐啲去加，定係可能我隔咗幾年就一次過追加，可能講10%，或者甚至去到港澳你見巴話要加到50%啊機場嗰啲事。咁所以其實件事又唔可以話完全。即係可以計Apple to Apple 咁去比較嘅，咁即係都要考慮翻其實佢嗰個頻率啦，同埋個幅度都有影響嘅。 係。咁樣，我又想再問一下咧，其實頭先我哋討論之中都有個所謂嘅延後加幅，即係原本嚟講有個機制就延後加幅。其實你又覺得，喂，這個延後係咪真係冇乜好處咧？對市民或者對股東都冇乜好處咧？ 嗱，我諗原先佢設計呢個機制嘅原意其實就係希望有得加，只不過讓到即係整體票價加幅幅度唔會影響到全港市民嗰個承擔嘅能力，所以先有封頂機制。咁但係啦，就係因為我諗過去幾年然後加幅帶落嚟，其實你見2019年帶咗0.3%，2020年帶咗2.5%，其實呢啲嗰時嚟講就係因為疫情影響到成個香港經濟，咁所以令到呢筆數一路都加唔到。咁我其實一路都有同即係政府嘅講嚟講，其實因為始終係因為疫情嘅緣故，咁呢啲唔係大家預計到。咁你想共度時間嘅，咁我真係不如全部劃走去。咁但係佢最終佢只係即係選擇佢就劃走1.2%。咁但係點解係1.2唔係再多啲，或者唔係即係佢個數點樣嚟呢度？我到而家都好似未聽到有一個即係好即係有一個圓滿嘅解説去解釋下點解個幅度點樣嚟咯？ 可能中間落墨咧，係嘛？ 系啦，咁但系个中间又唔系完全中间，因为佢累积2.85，如果佢除翻二嘅话，就应该1.4几啦咁啊。咁点解系1.2咧？咁竟争嗰少少系点咧？咁呢个可能纯粹系需要再多少解说咯。 系清楚。嗱，我咁啊，其实李教授亦都提过一个问题嘅。如果结构上有一个大突破咧，就系话可能政府调转头就补贴翻啲车票咁样车费。咁其实你喺呢一个角度或者呢个嘅谂法，你系点样反应啊？ 嗱，我諗因為政府其實佢喺其他場合，例如佢試過舊年去立法會去講即係可加可減機制點嘅時候，其實當時官員都有講到就係話佢每年係確實喺港鐵收咗好多嘅股息，但係其實即係佢另一件事就係佢就做咗個即係公共交通補貼例話啦，即係大家講緊話每搭200蚊，即係現在每搭200蚊，咁我知道就回贈三分一嘅車費。咁其實即係雖然咧佢就唔係專款專用，即係話我嚿錢即係港鐵嘅股息全部攞嚟貼呢度，但係其實兩個數差唔多，所以站在政府嘅角度嚟講咧，佢又會覺得其實我已經透過即係公共運輸補貼呢件事，我已經做咗呢個回饋㗎啦。咁如果你要佢再另外專款去再補貼咧，或者佢又會感覺到會唔會真係傾斜佢啲鐵路咧，又讓到其他嘅公共交通營辦商佢哋又會有意見咧？呢度我諗政府其實佢有啲考慮喺度咯。 好啊，幾轉啦。當局喺講呢個調整機制嘅時候咧，有幾個方面話即係改良咗嘅。有一个方面呢，我哋至少今日嘅节目里面冇提及嘅，就话优化同埋延长现时各项票务嘅优惠，包括係将绿色专线小巴转乘优惠由每程3毫子提高到5毫子，同埋延续港铁都会汇票同埋全月通连接车程嘅优惠等等。对于呢个项目你有冇咩睇法？ 咁其實車費優惠其實之前都有同或者講即係交流過，其實都講即係佢哋都表達呢啲優惠，其實都多人都確實讓到啲人受惠，尤其講緊可能全嘅通方面啦，就係講緊鼓勵緊啲即係住喺偏遠地區嘅乘客，咁佢哋可以用一個即係比較即係相宜嘅價錢，可以減輕佢哋交通費負擔啦。咁至於小巴嗰度，其實都見到其實即係我哋鼓勵，即係雖然話鐵路為骨幹啫，但係其實都有其他嘅交通工具接駁。而佢做到小巴接駁，佢加嗰個轉乘幅度亦都鼓勵咗，即係可能到至少小巴嘅營辦商覺得喂，好似有啲即係鼓勵多啲人搭咁樣咯。咁成個優惠嘅內容，咁當然係都即係當然乘客都希望佢做多啲嘅，咁但係亦都佢哋亦都要考慮一個情況，就係如果做得太多嘅話，或者會唔會有啲佢做得太平，咁點樣即係會唔會反而導致另一啲濫用咧？例如可能佢市區，如果佢市區做月票就無限，即係俾咗一個特定嘅車費無限去任搭嘅，就會唔會變相鼓勵就係啲人個個就日日就 好啊， 去交收啊等等咁樣咯。 多謝你幾俊安嚇， 不然就係 剛才係港鐵票價結構關注組成員啊幾俊安先生嘅。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古今風雲人物》，風神秀吉。主持曾卓賢。 封神秀吉咧，令我惊讶嘅咧，可能就系对土嘅谂法啦。土就系食饭，佢每次打仗嘅时候咧，都会咧手扣附近嘅粮食，甚至乎咧去敌对大明嘅城下定咧购买佢哋嘅粮食嘅。咁所以次次咧去到打仗嘅时候咧，对手就会发现咧闹粮荒，管好大家嘅土，可能就系封神秀吉嘅厉害之处。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老公，下个月政府发消费券啦，你谂住点用啊？ 未谂点用、啊，不如你谂一谂点收消费券好过啦。你柜桶啊有几张八达通卡，边张先系旧年收消费券嗰张啊？ 你放心、啊，旧年收消费券嗰张八达通卡，我贴咗张猫仔贴纸做色型，一睇就知噶啦。咁你啲消费券准备点用啫？ 我好似唔记得咗用边张卡嚟收消费券喎。 唔使担心，我都帮你用鱼仔贴纸嚟标志咗佢㗎啦。到时我可以帮你去拍卡拎埋张消费券㗎。 老豆，我就用电子钱包啦，消费券直接发落手机嘅应用程式，24小时更新，行街买嘢用得，自己上网买嘢又用得。 衰仔呀，一早叫你呀教我用㗎啦，我依家想转呀，得唔得呀？ 老豆，四月呢次消费券冇得转换储值支付工具噶，不过有心唔怕迟，听讲下次派嘅时候可以再拣过，到时我教你点整啦。 老公，你啲消费券准备点用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想倾下关于禁止蒙面规例嘅呢个议题吓，立法会议员啊狄志远咧就今日喺会上面有个提问嘅，对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有个提问嘅。简单嚟讲，佢嘅问题就话咧，而家咧社会已经系回复平静啦， 政府应该考虑一下咧，放宽禁止蒙面嘅限制。咁、于是有三条问题。啊，讲紧个叫做禁止蒙面规例，大家知道讲咩啦？佢个三条问题就系第一，就会唔会喺规例下边咧增加啲免责辩护嘅条款咧？咁准许市民咧用和平方式表达意见嘅前提底下咧，喺参与公众集会或者系公众游行期间蒙面，并且就有关建议咧进行公众咨询。第一条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咧，有啲市民咧已经养成咗佩戴口罩嘅习惯噶啦，咁亦有啲人咧谂住喺讨论区内问题嘅时候咧就想保护自己嘅私隐，所以戴口罩。咁警方会唔会考虑喺冇被警方禁止嘅公众集会或者公众游行期间咧暂缓执行规例咧？咁第三条问题咧就系话有冇个合理辩解吓，会唔会定明一啲合理嘅辩解？警方又可唔可以咧就俾提供一个清晰嘅指引咧？咁样咁啊，邓炳强答咗佢三条问题噶吓。咁啊，简单嚟讲啊，邓炳强嘅讲法咧就话香港局势咧就由乱到治，社会秩序恢复咧系啊。但系尽管如此咧，我哋仍然要提高警觉嘅。国家安全嘅风险咧仍然存在，社会上咧亦都有一啲破坏嘅力量喺度潜伏紧。咁啊，又话咧，事实上咧，社会上仍然不时出现啲令人担忧嘅事件，例如咧就吓喺一个迷你仓嗰度又检获到啲弹药啊、制造枪械嘅组件啊、3D 打印机啊，以及大量可以用嚟制造炸药嘅原材料啊，都会有发现啦、啊、咁样。咁亦都话咧，警方系处理呢个月初嘅一宗公众集会游行申请嘅时候咧，发现网上咧出现一啲煽动违法嘅言论，并且有一啲嘅暴力嘅团伙咧，扬言会参加添咁。咁啊，议员嘅提问咧，邓炳强有三个回答嘅，佢都好长下噶，我简单就复述佢讲嘅嘢啦。第一条问题啊，会唔会有呢个免责嘅辩护条款？咁啊，邓炳强嘅答复咧就话，其实有关条文都已经系指出咗属于有合理辩解嘅情况噶啦，包括喺工作嘅时候，出于人身安全嘅理由、宗教嘅理由，以及先前已经存在嘅医学或者健康理由而使用个蒙面物品。第二条问题，会唔会呢个警方会唔会考虑喺冇被警方禁止嘅公众集会或者公众游行期间暂缓执行规例呢？咁样咁佢回应就话咧，因应现时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嘅情况，特区政府认为目前有必要保留禁止蒙面规例。好啦，咁第三条问题就係话会唔会有个清晰指引？咁邓炳强嘅讲法就话，实情嘅保安局嘅网站已经有就住禁止蒙面规例提供一啲简单易明嘅问与答同埋资讯图㗎喇，已经有晒。简单嚟讲就係佢冇直接讲我嘅理解。狄志远议员你问嗰啲问题我听到啦。 係。 啊係咁多。 冇错。咁仍然而家个环境冇大变，所以仍然要保留现有嘅一啲嘅方法理解。 咁我哋问下狄志远议员啊，对于邓炳强嘅答复满意唔满意？狄议员你好。 系我谂佢系啦，我谂佢仍然系将今日嘅香港咧，同2019年嗰个社会嘅动荡咧系等同咯。嗱，你当然咧，嗱，如果你唔系背翻个历史咧。19年咁嘅社會比較動盪啦，或者有啲所謂一啲即係破壞社會嘅行為啦，咁我哋都唔否認呢樣嘢嘅。咁當時咧就即係政府就根據國即係緊急法，就好簡單咁樣就冇做好多嘅諮詢喺立法會，就好快咧就通過，即係都唔係喺即係佢哋登憲報，然後就通過。咁呢個社會討論係社會討論係好少嘅。咁所以當時喺咁嘅環境。當時喺咁嘅環境之下，咁咪大家都面對呢個咁嘅局面啦。但係嗰陣時2019年局面同今日局面我諗係相差好遠啦。咁如果用咁嘅水平或者用個情緒或者用個準則去對待今日嘅社會現象，從而咧有咁大嘅規範咧，我就覺得係我自己有保留咯。因為我哋基本法係說明咧，我哋係有集會同埋遊行嘅自由噶嘛。 係。 咁好明顯你話啊，如果你戴咗口罩咧，你可能會被檢控嘅。咁啲人就嗰個心就放唔得低噶嘛，有憂慮。 咁佢就可能不如唔參加呢啲集會啊或者遊行啊，雖然係合法嘅，咁呢個咪係阻礙咗啲人去即係集會自由嗰種嘅嗰個空間，咁大家就會有限制噶嘛，同埋大家你講。我今日行喺街里边咧，都有一半人系戴住口罩啦。 系、 咁大家习惯咗，但系我哋唔系话我专登咧戴口罩咧就隐藏身份，做啲破坏性行为咁。喺今时今日戴口罩，其实有佢嘅道理。 狄议员啊，我就理解嘅，因为我就当一个普通市民嘅角度睇，嗱，我戴口罩咧，又同我蒙面似乎好唔同喎。即係就淨係兩個字眼嘅説法都好唔同嘅。我戴口罩係因為有啲醫學啊，或者我啲衞生嘅需要，咁我就戴口罩啦。咁我唔刻意隱藏身份啊嘛，蒙面啊，俾人嘅感覺咧，咦？因為阿局長曾經講過啊，戴嗰啲咧面具咧就三殺啊，嗰啲刀唔知乜嘢殺啊，嗰啲咧好有啲恐懼性。嗱，其實係乜嘢？講緊兩個唔同嘅事項咧，咁即係我哋係咪我哋都唔好混為一談嚟睇？呢件事咧吓， 系当然咧。如果你话两件事分开，蒙面嘅定义同戴口罩定义系分开咧，咁啊咪清晰咯。但系而家问题咧，你个蒙面法系包埋你戴口罩噶嘛？戴口罩都属于系即系表现蒙面嘅一种做法嚟噶嘛？咁呢个咪就系一个含糊位咯。你如果话啊，何生话喂唔系、蒙面咧系冚咗你嘅面就面嘅90%咧，咁咧就系属于蒙面啦。咁戴口罩咧都係講緊50%嘅啫，咁呢個可以接受嘅。咁如果有咁嘅，呢、這個咪就係放寬啲咯，清楚啲咯。咁我哋就要求呢樣嘢啫嘛。我哋唔好話坦白講，我今日係講緊放寬，因為嗰個社會環境唔同咗啦，同埋戴口罩已經係一種習慣啊嘛。咁如果呢啲嘅習慣變成妨礙啲人參與公眾集會或者遊行咧，我覺得就同我哋期望社會嘅比較自由空間大啲咧，係有啲相違背嘅局面出嚟。 你就提，你喺個提問裏面就提過話，照你所見到或者感受到咧，好多居民咧都希望喺參與區內事務嘅討論嘅時候，就戴翻個口罩嚟保護私隱，即係唔想人見到自己嘅樣啦。系咪真系好大嘅忧虑咧？系咪真系好多有啲人去出席，譬如话居民委员会开会啊，业主会开会，都唔想俾人见到自己的样子，系咪真系有呢咁嘅情况咧？ 嗱，我啱早几个礼拜就喺东涌开过一个居民会嘅，有区议员咧，郭平咧议员咧就邀请我去嘅，讲下啲铁路啲情况。咁系一个屋村里边一个公开嘅地方，咁大家都好容易参与嘅。咁但系咧，我见到大部分人都仍然戴口罩。咁當中可能係真係有啲人咧係即係防疫嘅措施，有啲人咧因為咧喺屋邨裏面咧朝後晚即係大家成日見到面，有唔同嘅意見，會唔會佢諗住誒費事啦講意見啫無謂，俾到大家覺得好似面阻阻啊咁樣。 啊， 整個場面嚟講有好多人戴口罩，但係整個場面我唔相信有人因為戴住口罩動機就係想掩藏身份，從而咧做啲破壞性行為。嗱，你咁個場面。咁、那個場面裏面，理論上嚟講咧，警方真係可以見到戴口罩啲人咯，可以最少查詢佢啦，或者係拘捕佢都得，或者要質問佢有咩理由啊咁樣。咁你又你冇符合嗰啲或者係叫做宗教理由啊，或者你有病情啊，或者有其他工作上乜乜原因？咁我係我冇乜特別原因㗎，不過我戴住就 明白 咁， 明白 咁就可能有危險喎、 狄志遠好耐冇同你傾偈，忍唔住想問你個問題啫。有關方面就話而家個立法會構成咧就五光十色，實請你對於個五光十色你作出咗貢獻啊！做議員以來，你而家感受係點啊？你呢一期嘅議員，我意思係。 努力做啦，即系我哋都即系无论如何都希望有多元声音喺呢个议会里边嘅。咁我哋就冇话为不同而不同嘅，实事求是。政府做得好嘅，我哋有公开赞扬佢；做得唔好，我哋计批评佢啦。咁当然我哋亦都系争取民主嘅。咁希望尽快有落实双普选。咁呢啲嘅声音咧。喺議會裏面比較靜啲嘅，比較可能 好。希望我哋社會係真正可以能夠五光十色啊！多謝你啊，狄志遠啊！今日節目時間夠曬，多謝各位收聽，再見。 好，再見。